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你好。 啊，你好啊，李嘉文大家好。 是啊，咁啊，我哋呢几日睇新闻啦，咁啊，其中一样嘢我谂都关香港好多即系市民事噶啦，就系无论你揸车人士，你架车都要维修噶嘛，系咪？咁啊，大部分人一系就搭公共交通工具为主啦，除咗巴士啊，我谂铁路都系好普遍嘅，系咪？咁啊，杨立门你都话你都有搭噶嘛？ 梗系有搭啦，我系港铁嘅熟客嚟 嘅。不过最大嘅问题就系咧，有阵时如果平时搭唔搭都唔紧要嘅，但系突然之间话，我有可能而家因为我哋嘅列车服务咧，要争取喺收车之后更多维修时间咧，列车服务咧就可能会早少少收，有机会吓，或者大家将就下，咁啲人嘅反应就即刻会大少少噶咯。 会啊吓，不过最近就唔少事故啊，即系港铁吓，咁因此市民都担心会唔会喺维修嗰度即系出咗问题咧？ 系啦，咁啊有少少重温先啦，因为去年11月同埋12月咧，港铁油麻地站同埋将军澳站咧都曾经发生过涉及列车车门脱落啦，同埋咧车卡之间连接松脱嘅事故啊。咁当时大家即系我相信喺社交媒体啊或者睇新闻都记忆犹新噶啦。咁事后咧，港铁咧就委任咗专家小组做检讨嘅。咁啊，政府亦都成立咗独立监察小组。咁根据专家嘅小组建议啦，咁啊，琴日港铁公司就公布咗未来要点样加强资产管理同埋维修保养制度的多项措施嘅，咁大家听住睇下，觉得够唔够咯？包括咧，未来五年会投放咧超过650亿去做呢个设施维修保养，加快应用创新科技等等。咁仲有咧，最紧要就系我谂一般市民听得明啦，就系港铁咧要克服不嬲黄金两小时嘅维修时间嘅局限啊，因为一般都系收车先至开始做呢个检查维修噶嘛。谂紧点样可以有多啲时间啦？咁所以港铁就话咧，未来唔排除会喺个别嘅线路啦同埋时段，咁啊提早收车或者延迟开车咁样嘅安排嘅。咁但系冇话依家即刻会做，要慢慢睇嘅。咁仲有咧，就系针对维修人手嘅缺口啊，依家都几严重下。原来我哋争成咧11.9%嘅人手啊，维修嗰方面，睇下会点样喺多元化渠道招聘啦，唔排除输入外劳。咁呢个听落去都几敏感啊，听落去成日都有外劳嘅情况，系真系唔够人。咁但系可以点做咧？咁样咁啊，杨立门，你觉得听到嚟呢度系放心咗啊，定系啲市民会觉得吓你维修做得唔好，会影响到我嘅？有啲人就觉得点解你维修保养做得唔好，你要转嫁埋俾市民都要承担咧？咁样。 我想他讲了这么多的措施出来呢，都应该是有一种安定民心的作用的，因为他都花成650亿元呢是投放在这里，真的做一些铁路的设施的保养维修嘛。变了就是理论上就未来的事故应该会少很多啦。 是啦，那什么概念是什么呢？650亿对比上一个五年，其实现在的保养开支来紧将会增加成两成的，其实都不少的，看落是不 是？是啊，咁同埋就而家咧就有一種即係佢而家港鐵嗰個嘅維修嘅模式咧，就係所謂叫做以可靠度即係為中心嘅維修嚟嘅嚇。咁因此咧就佢將來投放咗咁多咧，亦都會咧係擴展到其他基建去即係保障嗰個安全嘅嚇。咁咧亦都有話要提到用5亿去買一啲即係工程車啊咁樣咧，就即係希望即係喺收車之後咧係加強嗰個維修嘅保養嚇。不過即係市民都可能會即係關注。究竟會唔會即係會早啲收咧？即係會唔會話我搭平時慣咗搭最後一班車嘅，或者慣咗搭最早個班車翻工嘅？咁會唔會係即係遲開咗又早收咗？咁嗰個頻道有幾多咧？即係頻密度有幾多咧？咁大家可能都希望關心一下。 係啦，因為如果咧港鐵未來真係喺某一啲嘅線路、某一啲嘅日子，會真係早啲收車，咁啊遲啲遲少少開，咁對於市民都會唔多唔少有啲影響嘅。咁所以市民大眾咧，如果你有任何意見咧，就住呢方面可以打嚟咧1872311 1872311。 3131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其實咧都有曾經任職港鐵嘅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咧，即係都有講過嘅。其實咧，將來新站要起啦，或者接駁新鐵路嘅路線咧，可能先需要更多時間完成工程嘅啫。咁、如果提早收車咧，咁立法會議員咧嗰位係叫張欣宇，咁就話咧，其實最多提前到夜晚11:30或者12:00，咁為工程團隊爭取多個零鐘咧，咁其實就應該已經可以噶啦。但係聽落去話，如果提早到11:30，有啲人就覺得喂都早嗰啲喎。有陣時你諗下啦，即係演唱會 encore 得嚟，有啲唔怕罰錢嗰啲咧，有陣時即係唱耐咗少少，咁就冇尾班車噶啦，咁樣啦。即係有陣時當然啦，因為依家咧呢段夜晚嘅期間，差唔多最尾咧乘客量大約係1000到2000人到嘅，即係立法會有佢哋自己嘅一個計法，所以如果真係到時當然會有接駁車啦咁樣。 係，不過都係我覺得，如果真係要過頻密度係加少少嘅話，但係事前係可以話到俾啲市民聽，譬如話啊呢個月係3至4次係定咗喺邊日，係可能係會係早啲收嘅咁。咁變咗市民用慣嗰條線嘅市民咧，都應該可以作出即係適當安排嘅。 嗯，即係等於話俾你聽，以前通常新年啊、公眾假期啊，以為成日都通宵行駛，咦，我哋要睇準啲，原來某一啲日子唔係。咁我哋喺無論自己嘅活動上啦、翻工上啦，都會有一啲嘅 留意多啲咯， 有啲嘅調節嘅咁。咁、但系我哋都系揾啲專業人士、行內人講下，究竟呢一個做法、一個轉變係咪好似楊立門所講？我哋估計佢嘅出事情況應該會大大減少嘅，係嘛？咁我哋咧喺電話旁邊咧有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張連生嘅，阿張主席你好。 你好李嘉文，你好杨立梅。 你好张生。 咁啊，都系听你讲好啲啦。咁我哋都想问嘅，我谂大家不嬲都知道嘅，收车时间咧先至系维修噶嘛。咁依家佢做话有五大嘅行动范畴，你睇完之后，你觉得落唔落实到啦？系咪即系好似杨立梅或者有啲朋友所讲，应该唔会有咁多问题啦啩？ 其实咧，佢呢个都系有方向性嘅文件，我觉得佢只系讲咗个。系应该咁样做嘅，咁都系我同意佢个方向，但系好似就冇乜讲详细点样去真系实际执行上面点样做啦。咁我觉得都系可能仲需要啲时间俾港铁去再详细去规划先至做得到嘅。 系，咁你觉得佢投放咁多资源啦吓，咁佢需要系做多几多嘅维修咧？譬如每个月要做多几多个钟头嘅维修，先至为之系足够咧？即系呢个嘢，我哋都要尽量确保唔即系要减低对市民嘅造成嘅不便噶嘛。 其实好难讲话几多即系百分比啊，做多5%、5%、10%咁样。我觉得咧，其实应该佢系喺重点几个大嘅系統上面啦，譬如路軌啦，譬如係列車啦，譬如信號啦，供電啦，呢啲係直接影響行車安全嘅咧，佢哋應該係投放多啲資源嘅。咁其實佢都講話嗰600多億咧，咁係究竟係點樣分配咧？咁呢度係咪即係全部放曬呢啲系統，或者其他系統都有咧？咁佢都冇詳細講，我覺得係需要可能港鐵要。讲多少少呢方面嘅资讯啦。 张连生啊，我自己就比较关注咧，就系其实不嬲都知噶啦，即系你两个钟咧，其实真系要好快噶嘛。我记得以前港铁嘅自己一啲广告都话，哇，其实深宵咧，佢哋嘅同事就系最繁忙嘅时间啦。但系讲真，两个钟，你觉得依家佢都仲未好清楚讲咧，第时会点样调节，亦都可能担心嗰个反弹大啦。你觉得呢度使唔使早啲话俾大家听？同埋依家嗰个保养维修咧，嗰个争分夺秒时间系咪真系好唔够噶？ 其實呢所謂黃金兩個鐘呢，係1979年通車到而家都係做緊差唔多㗎啦，即係個因為1:00多收車到5:00頭班車，咁大概係返到廠兩個鐘，2:00到5:00大概都係3個鐘啦。咁佢中間有啲又安排嘅程序啊，落路軌嘅程序啊，安全程序，咁用咗一啲時間啦，咁影響到剩翻得兩個鐘做嘢。咁其實一路都係咁樣噶啦。咁夠唔夠咧？其實就即係其實全世界鐵路都差唔多做法。只不過咧，我又覺得佢哋可以精簡少少，因為係咪以前點解以前夠，而家又唔係好夠咧？或者以前啲人可以快手啲，而家唔夠快手，我又覺得未必係咯。咁可能佢喺而家流程工作流程會唔會做多咗一啲？不必要嘅流程系咪需要去再檢討一下咧？咁呢個我覺得係重要一啲嘅。 會唔會同人手都有啲關係咧？ 其實都係嘅，嗱，因為人啊唔夠，咁咪以前可能十隊人，而家係可能得八隊人，咁咪做少咗嘢啦，係嘛？咁咪所以佢又講話會增加人手，不過我覺得呢個短期內都好難實行到嘅。不過呢個另外一件事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嗰兩個鐘係咪足夠？我覺得時間上可以足夠嘅，不過你如果你冇人去做咁即係我俾十個鐘你冇人去做都係冇用嘅。我覺得最主要不要影響市民，即係其實有很多人都收11点、11点半嘅，不要影響他們收工咯。 會不會是一些比較新建的路線是會沒有需要那麼多維修，譬如荃灣線這樣，即係四十幾年啦，咁係咪會多會需要多啲時間去做維修嘅呢？ 其實我覺得是所有線路都需要同樣的維修，因為有些是定期檢查嘅，咁佢都講，港鐵都講啦，佢有用一啲新嘅科技嚇，咁去幫手。我覺得呢個好嘅方向嚟嘅。 咩新科技咧？好似 譬如佢哋話有啲加啲叫 IOT 啊，嗰啲 物聯網 嘅，係啦。咁嗰啲會，我覺得會幫助到嘅，因為變咗唔需要去人去行嗰條路軌去檢查啲一啲設備嘅情況，有啲嗰啲物聯網已經係實時啊，長期嘅將啲信號反映翻去個控制中心，我覺得呢個係好嘅方向嚟嘅。不如做多啲呢啲啦。 咁消息都有啲透露嘅，即吹下風啦，都有講咧，即如果要縮短行車時間，其中一個方向咧就係考慮間中喺週末假日嘅非繁忙時間做，咁呢樣咧就可以縮短到即對市民嘅影響啦。咁啊，聽落去你覺得係咪已經平衡到，還是其實唔使你平衡？我寧願你安全，你短啊短，我哋寧願自己再諗方法啦。你點睇？同埋我都幾關注你頭先講到樣嘢，就係其實外國都係得咁短時間嘅，即係冇乜即係唔係話要咁樣比較，但係會唔會係因為嗰個依家嗰個維修嗰個人手咧，你資深啲同新手都兩回事嚟噶嘛？即係同樣兩個鐘，你揾個熟練嘅同啱啱先至開始嘅，其實有好大影響嘅。 這個正是個問題所在，因為其實都全香港嘅做緊嘢嘅人士嘅年紀都老化咗，咁新嘅未入到行，咁你要需要時間去吸取經驗啦，咁呢個係唔可以短期內發生的，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咁其實世界各地都有啲類似嘅做法，不過咧佢哋可以，譬如喺英國啊，倫敦地鐵，佢可以禮拜五晚收車，一路收到完全唔行車，禮拜六、禮拜日、禮拜一朝頭早六點鐘開翻車，佢哋可以咁樣做嘅。但香港我相信呢個唔可能噶，呢個影響太大啦。咁變咗我同埋譬如紅磡站嗰時做個路軌嘅改道工程呢，屯馬線嗰時都係有做過呢啲停咗一晚咁去做嘅，其實影響都好大。嗰晚我知道個巴士都出咗好多，咁變咗呢個影響市民出行，我覺得就唔係一個妥取嘅地方囉，係最後嘅即係叫 last resort， 我覺得就比較好啲啦。 即是说久不久停一晚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你认为？ 我觉得不好咯，因为譬如我是市民的，我都不记得今晚是不是他停车或者早收呢，我去到地铁站才发觉又没有车，原来早收了，那是已经很大。 但如果他能够预先讲到给全港市民听，尤其是用这条线的人都可以留意得到的，同埋又安排晒所有的巴士去嗰個地鐵站嗰度，可以即係接駁到啲人嘅，咁你覺得可唔可以接受啊？ 我都仲都係覺得係即係市民出行係行先會比較好啲咯。最後冇辦法選擇，這個都係其中一個選項，不過就最好最後咯。 市民大眾咧，如果你本身有搭開港鐵，或者你本身都係業內人士等等，即係你有啲經驗嘅，譬如你外國搭車，我哋都慣噶啦。你有啲咩嘅經驗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分享下嘅。張生啊，不過我都想問咧，就係、其實我哋而家香港市民咧，好多時都去外國嘅，即係除咗呢三年大家都冇得出去之外咧，其實大家都開始合情理嘅，人哋外國都得啦，我哋其實安全為先咁。雖然當然啦，好似楊立梅話齋，如果你早啲話俾我哋聽，我哋可以自己調撥一下嘛，就好過因為依家睇嚟人手又冇咁快可以真係令到佢哋好成熟。 跟住咧時間係永遠得黃金兩小時，又未出話幾時可以鬆啲，頂多就可能禮拜六日影響細啲嘅時間，我就可能早啲收車啦。咁聽落去唔係令到大家覺得咁就冇問題啦。你覺得依家港鐵可以盡快做啲咩事，令到大家放心得嚟，又唔影響市民咁多咧？ 其實應該我覺得係先去精簡一啲不必要流程先啦。嗰兩個鐘係咪我哋即係可能啊？港鐵要睇下嗰兩個鐘係咪全部都係做有關維修嘅工作，或者其他有啲文件上嘅嘢或者檢查上嘅嘢咧？咁可唔可以即係可能揾一啲初創企業啊幫手去睇下有冇啲好快方法去用一啲新科技去檢查路軌、檢查隧道裏面嘅設施咧？咁呢個我可以即刻做嘅。咁同埋我相信香港嘅創科嘅人才都仲喺度嘅，變可以用呢啲方法先啦。咁我見到佢都有呢個方向嘅，不過就好似擺咗好少啊，十億好似係擺咗。咁呢個可能都會唔會即係擺多啲資源落去呢度會好啲咧？咁可以考慮一下嘅呢、這個。 据你所知，呢六百五十亿有冇包括系即系训练新嘅人员啦，或者系招聘新嘅人手？呢、这个唔包喺呢六百五十亿里边嘅 嗬？我又唔系好知道嗰个点样分配，所以我头先都讲啦。其实佢嗰、那个个方向系啱，不过点样分配呢资源咧，都冇一个详细嘅即系一个报告啦。咁可能讲多啲，我哋都有啲信心啲啦。 因为那个人工即系嗰个人手嘅缺口而家都好大，差唔多12%咁犀利啦吓，即系应该系即系有一百人做嘢嘅，而家即系得嗰80几人做嘅啫咁。咁呢个影响都好大嘅吓。咁如果佢话系啊好啦，我而家可以输入外劳啦咁样，咁又得唔得咧？即系咪真系可以即刻投入到？就算真系可以输入外劳，咁即系嗰啲人系咪真系可以投入到嗰个工作咧？其实？ 其實輸入外勞呢個咧，只可以解決啲比較長期嘅問題。短期我覺得都未必可以幫到一個即時解決到問題嘅。點解咧？因為譬如港鐵有多安全嘅問題啦，佢要做一啲安全嘅訓練啦，對路線嘅熟習啦，佢啲設備擺邊個位咧？喺車頭嗰邊定車尾嗰邊咧？咁同埋有啲溝通上問題啊，外勞未必一定識講廣東話啦。咁喺尤其是喺安全嘅環境底下，會唔會因為溝通上不足影響另外一啲引發啲安全嘅問題咧？我哋要好小心，好小心。我覺得係即係唔可以太快好草率地話輸入外勞，加咗對手落去就解決到問題。其實有好多喺後面嘅配套都需要做咗先咯。 有啲嘅讲法就话咧，其实港铁应该考虑改革嗰个培训制度啊，另外仲要增加个薪酬福利，先至能够吸引多啲后生仔女入行嘅咁样。咁依家嘅情况咧，亦都即系好似头先阿杨立梅或者其他嘅朋友都讲啊，究竟我哋外劳系咪一个可行嘅办法？嗱，我即时谂到头先好似你所讲咧，就系言语沟通嘅问题。当然喺部分工种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抢修时间好紧迫，你如果沟通得麻麻地，仲要互相有猜忌，因为其实讲真，我做咁多年啦，如果突然之间有啲外劳嚟，都好担心争咗我饭碗噶嘛。如果净系喺呢度都已经有一啲嘅沟通啊等等啊，会唔会仲可能会阻碍咗嗰个千钧一发期间，我哋应该点样一齐合作咧？呢一样嘢， 其实我担心系多于安全嗰个考虑嘅，因为譬如我话小心讲一句小心，但系嗰个唔理解你讲紧嘅小心系咩意思？咁系佢又唔知道继续做嘢，可能有架车嚟紧。或者有啲其他問題出現咗，我覺得呢個比較仲嚴重一啲啊。如果你話係即係搶飯碗，我覺得唔夠工做，大家都即係都已經係多咗啲人去幫手。我覺得喺如果就我作為一個前線嘅員工立場，我覺得都幫輕咗我嘅工作喎。咁未必係會覺得係搶飯碗咯。 即系反而系嗱，多只手都好啲。如果唔系，依家都做到气咳，但系问题系真系惊帮唔帮到咁快帮到手呢一样嘢，系咪啊？ 系啦，冇错啦。我觉得呢个比较重要。 嗱，头先你所讲咧嗰个用应用科技咧，事实上港铁系话会投放10亿嘅，加快创新科。不过依家嘅10亿其实又唔系真系太多噶，好似你话斋系嘛？即系因为其实大家做开而家样样嘢都系要讲创新科技，大家就知噶啦。做少少嘢，净系要研发，净系要试验，其实都涉及好多钱嘅。但系霎时之间，你呢5年就要开始，佢话嗰650亿嗱，又要更新铁路设施，又要保养维修。 你覺得個先後次序站在市民或者你專業嘅立場，你覺得邊樣嘢行先？你覺得港鐵應該要快啲交代咧？ 我覺得都係創新科技嘅應用啦，因為其實喺科學園或者數碼港都好多初創公司都有呢啲嘅類似嘅設備喺度嘅。同佢哋合作多啲啦，俾多啲機會嚟試驗嚇，可能十個項目裏面有六七個係成功嘅，咁都好過而家係即係唔夠人呢個解決唔到冇辦法㗎啦，係短期係冇辦法做到即時嘅效果。用科技是我觉得可以帮到手的。 好啊，唔该晒你嘅意见先啦，好多谢晒。咁张连生咧系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咁我谂头先佢都讲到症结所在，人手冇咁快系可以补充到，会唔会喺科技上都帮下手咧？咁样，咁我哋咧呢个话题就倾到呢度先啦。一阵间咧，我哋就听听新闻啦。咁市民大众咧，如果对我哋嘅其他嘅议题有意见，欢迎打嚟咧1872311118723111，我哋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拘捕109名本地男女涉嫌洗黑钱，怀疑涉及共76宗案件，包括求职骗案、借贷骗案、投资骗案、电话骗案、网上情缘骗案及网上购物骗案等，总损失金额达到5900万元。新界南总区人员本月12至21号展开新一轮代号钱案的执法行动，打击科技罪案。经初步调查，所有被捕人士是快旅户口持有人，怀疑被不法分子诱骗开立银行户口，或将自己的个人户口卖给犯罪分子，用作清洗各种科技罪案的犯罪得益。所有被捕人士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至遵循向警方报到。警方呼吁市民切勿将个人资料交给陌生人，以免跌入洗黑钱的陷阱。疫情复常后的首个端午节，适逢内地连续三日的端午节假期，不少内地旅客乘搭高铁来港。西九龙高铁站的旅发局柜台向旅客派发优惠券，旅客只需凭通行证即可换领，领取柜台不时出现人龙，工作人员在场维持秩序。有来自陕西首次访港的旅客表示，由于有三日假期，所以特意来香港，知道有优惠券可以领取，登记过程不复杂，亦都有职员提供协助，觉得安排不错。有来自湖南復常後首次來港的旅客表示，不知道早上有龍舟比賽可以觀看，行程主要都是透過應用程式查看攻略，沒有看過香港旅遊發展局的官方網站，認為香港政府的旅遊宣傳力度不足。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当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通过之后，区议会有一个新的职能，其中一个是就如何推广地区的文化、体育、藝術活動接受特區政府的諮詢，給予政府意見如何舉辦這些活動。麥美娟到沙田出席端午節龍舟競賽活動，她表示民政事務專員作為區議會主席，會在社區參與計劃中申請撥款，在地區舉辦有關活動，相信龍舟活動會好像以往一樣，繼續是地區推廣的宣傳活動之一。麦美娟指出，龙舟是讲求团队合作协力的运动，鼓励年轻人多些参与，既可弘扬中华文化，亦都可以令到年轻人学习怎样与团队合作。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英国伦敦举行，与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上展述日前访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人会谈的结果。会议轮值主席国日本的外相林方正指出，向中方直接表达关切的同时，通过对话构建有建设性的稳定对华关系是十分重要。林方正又谈到北韩上个礼拜发射弹道导弹，指责平壤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呼吁七国集团紧密合作应对。会上亦都讨论乌克兰问题。林方正说，为了在乌克兰恢复和平与繁荣，希望七国继续紧密合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山翠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兴民村。另外后车少啦，近住大潭水塘嗰段咧系挤塞噶，龙尾系去到龟背湾。浅水湾道近住南湾道，应该系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系挤塞，龙尾去到黑兰道。而香岛道近住深水湾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多车，龙尾分别去到蒲苑同埋庙中径。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呢一段咧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济七大厦。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住中越湾，来回方向都是多车的，龙尾分别去到爱琴海岸和去到恒丰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医生。在香港，焦虑和抑郁症这类情绪病很常见，可能不少人间中都有情绪低落和很紧张，但是如果症状持续，令到你对所有东西都没有兴趣，没有胃口，失眠，专注力下降，甚至有一些很负面的想法，那就快点要找专业的人士求助吧。 正另一点，和你关心身心健康多一点。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妈妈，那你躲进衣柜的时候有没有碰别的东西啊？ 嗯，就想不起来了，好像没有。 那衣柜后面那个锁扣是你打开的吗？ 锁扣？什么锁扣？不知道。 那你是怎么发现那个秘密基地的？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使用2元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受惠对象包括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和合资格残疾人士，60至64岁人士必须使用落油卡，不是就要给成人票价。不合资格的人士用2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2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不要试。 联系香港95年，香港电台广播95年。 Congratulations， 我是陈清恩，是一位声乐指导，亦都是港台 CIBS 节目制作人，现在自己制作电台节目，认识更加多年轻的少数族裔朋友，透过广播听多些，了解多些，社会共融就是这样达至的。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我哋头先讲完行啦，衣食住行，讲完呢个搭车，不如我哋讲下平时喺街咧，即系我唔知道，即系大家多唔多发觉，其实而家啲人都好规矩嘅，就算你食烟咧，我见到有阵时佢哋都唔会再好似我以前10多年前咁喺你隔篱咁样咧。 兜口兜面噴落嚟度，大家其實而家都好守規矩嘅，都知道啊、哦，其實食二手煙，我自己中意食煙啫，都唔好影響別人咁樣啦。咁、我又印象當中，舊年咧通過咗有一個，即係我諗大家都有少少印象嘅。咁之前咧其實政府都有講咧、希望就盡量唔好令到大家咁多吸煙啦，尤其是嗰、那個電子煙啊，因為都曾經好流行嘅有段時間，我見到好多商場啊，有陣時都會有個鋪頭就賣下呢啲新型煙嘅。咁上屆政府咧推行全面禁止新型煙草，咁啊禁止買賣，亦都禁止咗咧好多包括咗聯運啊、轉運。咁當時呢啲業界話都影響咗物流業界收入啊等等咁樣。咁最新嘅發展係點咧？就係、立法會咧咁就三讀通過咗修訂進出口條例啊。咁將以海空同埋陸空方式經香港聯運轉運嘅另類吸煙產品就納入豁免範圍啊。豁免範圍即係話嗰啲其實佢入嚟係冇問題啦，咁啦。咁航運及交通界議員易志明咁就話咧，其實由舊年四月三十號禁止呢啲新型煙草用聯運轉運方式嘅時候咧，其實就令個本港總航空貨運量就下跌咗一成幾嘅，咁情況比較嚴峻。咁加上咧，佢都有引述一啲資料嘅，就令到咧大部分原本經由香港機場出口嘅內地電子煙咧，被迫就轉咗去澳門或者南韓，咁打擊咗本港運輸物流同埋轉運行業。咁所以咧，佢就贊成呢一個修訂嘅，就話其實都係保留十圍啫咁樣。點聽聽落去，你覺得係咪都要平衡一下佢哋？而家我哋加強力度宣傳下禁煙，其他呢啲做下豁免就無傷大雅。其實 係啊，其實舊年話通過即係禁埋即係電子煙或者加熱煙咧，都社會上都有一啲嘅討論嘅，即係話嗱，你煙你都冇禁嘅，其實即係正常嘅煙冇禁到，咁但係咧你就禁曬嗰啲電子煙啊、加熱煙啊嗰啲嚇，咁咧就因此有好多即係當然吸煙嘅人士啦，同埋嗰啲即係從事即係電子煙即係出入口嘅人士咧，都有唔少嘅意見嘅咁，咁而家好啦，就嗰陣時禁咧，就係禁埋佢嗰個嘅即係進入口咧，入口都唔得嘅嚇。咁咧就而家咧就轉運都唔得嘅嚇。咁咧就因為嗰、那個對香港嗰個出入口或者轉口港呢個地位，可能都有造成嘅某一啲嘅即係影響啦。咁因此咧就政府而家就建議咧就就話要即係豁免佢啦。咁都通過咗啦，啱終於都嚇就豁免咧就係轉運聯運方式咧就 OK 嘅。即係話你啲貨物咧由中國即係大部分都嚟自內地啦。咁咧就去轉運去全世界咁多地方咧，因為其實香港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中轉港嚟嘅，因為90%嘅煙咧都係中國做。咁咧就出去咧就好多時，當然你可以中國直接出啦。咁但係咧香港出咧就可能方便啲嘅，因為即係香港嗰個即係海路啊，或者即係航空啊，嗰邊嗰個係一個樞紐啊嘛嚇。咁因此咧就佢連轉運都唔得咧，就引致到好大嘅即係個貨運量嗰個嘅損失啦咁樣嚇。咁所以就即係你要睇下點樣去拿捏嗰個嘅平衡點咯嚇。咁因為反對即係吸煙嘅人士咧，譬如話嗰、那個即係吸煙健康委員會啦嚇，咁佢哋都話咧，你咁樣聯運嘅話咧，轉運嘅話咧，都有機會咧係有啲煙咧係會流入即係香港本土嘅咁，因此咧就禍及即係香港嘅年輕人啦咁。咁呢個咧都係要睇一睇究竟即係嗰個機率有幾大嘅嚇，同埋佢流入嘅方式係點樣咧？我哋而家嗰個執法力度係咪不足夠？以去即係打擊呢一個嘅非法流入咧，咁呢個大家都要即係研究一下咯。 係啊，即係我見到無論網上啦，同埋市面啦，其實尤其是舊年初話，完全禁止嗰個加熱煙啊、電子煙啊，其實個反應都幾大嘅，因為有一啲人就其實我又影響唔到太多人，佢哋覺得啦嚇，亦都係真煙你又唔取締係嘛，可能係税收啊等等嘅原因咁啦。咁其實依家用三讀通過咗呢個2023年進出口修訂條例草案啦，其实个影响会有几大咧？咁样咁欢迎咧，听众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你嘅意见嘅。咁啊，讲翻头先杨立门你所讲啦，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啊，咁其实佢哋都当然好重视呢件事啦。咁佢哋嘅主席咧， 他哋就開咗個即係 湯修齊， 係啦，湯修齊啦，咁就有個新聞稿嘅，都有講嘅。其實嗰個放寬聯運轉運啊，即係點樣可以貼地啲話俾市民聽到咧？佢就話覺得會增加咗另類煙喺香港境內遊走嘅機會，尤其是咧六對空嘅聯運轉運形式，令到不法分子咧就有機可乘。咁啊，委員會就認為咧，變相提供咗更多機會，令到另類煙會流入咗本港嘅黑市啊。咁啊，帶嚟本港青少年咧接觸到另類煙嘅風險，因為之前直情 ban 曬噶嘛，直情係禁咗噶啦嘛。咁佢就認為咁樣咧會為控煙工作增添咗變數。咁咧喺依家嘅情況之下咧，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就建議當局應該考慮喺修訂條例草案實施之後，要定期檢討、審視嘅影響，同埋積極研究咧禁止管有另類吸煙產品，提高違反相關法例嘅罰則。咁先得嘅咁樣。 OK 嚇，咁呢個我諗都要睇一睇真實個情況係點樣啦嚇，因為佢哋就估計即係你呢個咁嘅聯運轉運咧，就唔多唔少咧，即係會有啲煙流入嚟嘅，因為有陣時有啲即係煙咧就同其他啲貨物咧就即係裝埋一個箱嘅，咁其他箱咧可能都會係卸貨啦嚇，咁卸貨時候會唔會即係有啲非法分子就用呢個機會咧就卸埋嗰啲煙流咗入嚟即係本港咧，咁呢個可能大家都要睇一睇到時即係實行咗呢一個即係豁免之後，係咪真係有好多非法煙咧流咗入本地嘅市場？ 係啦，一陣間咧，我哋都會同咧醫療衛生界嘅議員咧一齊傾傾呢個情況嘅。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今日听众文萧叔叔两个字嘅英文发音，今日就同大家讲解呢两个字分别系阔度同埋深度。阔度我哋英文咩？阔系 wide, W-I-D-E， 名词系 width, W-I-D-T-H, W-I-D-T-H。咁呢个字点样读咧 ？T 音当然系好耐之前都讲过好多次嘅。利尖放喺上面嘅门牙下面，轻轻喷气，好细声，好轻嘅一个音。好啦 ，width 咧，前面 W I D 你当系好似当 W I T 咁样读，而个 T 咧，我可以轻轻放喺 T 音个位，即系利尖放喺上面门牙下面 ，width width width， 跟住轻轻再喷气就得啦 ，width width width。好啦，我哋下集再讲深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我哋头先就讲咗耐啦，不如我哋咧请嚟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委员咧林哲源同我哋倾下啦。林医生你好， 你好， 系你好， 系啦，咁我哋讲好耐啊，不如由你讲啊。嗱，其实当然啦，又要平衡咗嗰个出口啦，又要平衡翻即系市民大众同埋我哋辛苦建立咗即系好耐，就系我哋嗰个即系吸烟与健康嘅信息咁样。你觉得依家通过咗条条例啦？政府仲可以做啲咩咧？即系除咗我哋叫佢喂，久唔久你都定期检讨下同审视嘅影响咁。 我谂即系对于成个禁烟嘅策略嚟讲，当然大家就系有啲担忧啦。咁但系向前看嘅时候，我知道政府嚟紧都会做一次比较上广泛嘅咨询，同埋系会定立佢一个较为长远嘅控烟计划。咁我相信呢度有啲空间咧，我哋系喺未来嘅日子再做好啲嘅。你睇现在即系除咗你话系即系输入或者系转运呢啲问题以外咧，即系我哋系实际上喺控烟方面有好多嘢未做嘅。咁我哋烟税啱啱加咗啦，咁但系你话比起真系WHO 所建议，我哋而家仲系未系好够个税率。咁而加烟税喺重外嚟讲，所有研究都系证明佢系最有效劝服一啲。煙民是戒煙的一種方法，咁此其一啦，即係長遠我哋會唔會有一個策略係保持個煙税同煙價嘅比率係喺個合理水平啦。咁另外就係、是、譬如年紀啦，即係我諗我任何家長，我諗家長都唔會話 啊，就算自己食煙都唔話，希望自己仔仔女女將來會食煙啊。咁我哋會唔會啊，譬如提高嗰個吸煙嘅合法歲數啊？又或者係即係畫一條線啦，即係邊一年啊之後出世嘅，咁你都唔可以係去買煙啦。等等，我諗都仲有好多嘢可以做。 嗯，是阿林先生，你在立法会度都提了一个修正案啦，就希望即个執法嗰方面的工作呢是由海关，就不要由即是现在那个控烟酒办的同事去做啦，咁当然这个议案就通过，这个修正案通过不到啦，咁你会在哪方面会有一些关注呢，即是不是现在那个執法力度是你觉得是不足呢，抑或是怎样呢？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如果在转运期间不论佢系陆转空、海转空，或者系航空转运，又或者系过关咧，即系呢个佢就唔会系攞住几包入嚟嘅，讲紧系大批嘅，电子烟，主要系电子烟啦。咁可能一货柜啊，或者系唔知用吨数计嘅一啲货，即系如果佢唔见咗出咗市区咧，就好大件事。所以呢一啲嘅执法咧就真係好小心嘅。咁當然啦，我哋知道如果今次修例嗰處陸轉空同埋係海轉空，咁海關就應承咗話係執法執到底啦。咁雖然我個修正案就係被否決，但係昨日咧聽到局長都重複過好幾次講，佢話若果係航空轉運，或者係過境嘅物品係俾人故意攞出咗去佢個轉運嘅地區，或者是那個船隻或飛機的時候呢，咁佢都講得好清楚，海關都係會執法由頭執到底。即係其實呢個正正就係我希望修正案寫得好清楚，咁但係佢講得好清楚㗎啦。雖然個修正案通過唔到，但佢講咗㗎啦。咁我哋望住即係佢執法方面呢，都預期佢或者係希望佢真係相當之嚴格嘅執法啦。呢個都仲 嗱，頭先呢林醫生你都講呢，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方法啦，即係你就覺得即係加煙税咧，應該會比較有效。但係我都睇翻啲資料咧，即係譬如前線，即係譬如報反啊嗰啲，之前咧話財政預算案話提出加煙草税加幾多幾多，佢哋已經即刻話其實係冇用，佢哋覺得嚇冇用㗎，啲人就會買私煙嘅啫。咁會唔會係反而喺個宣傳教育嗰度啊？著力再多啲。可能呢個會係比較一個有效嘅方法，好似你頭先所講，自己食煙咧，啲爸爸媽媽都未必會想啲仔女食煙噶嘛。呢方面可唔可以做多少少工作？依家係唔夠錢啦，定係嗰個固有嘅概念令到大家覺得，喂，我而家乜都唔做得，有啲人覺得食支煙都唔得咁。 我私煙梗係唔得， 即係食支煙啊！有啲人覺得，喂，我連食煙都唔得，已經好多嘢都唔得噶咯。 食煙啊，咁我哋好多嘢我哋都要好小心，因為食煙唔單止係會影響到你自己啦。咁如果你有食煙嘅時候，側跟嘅人都好受罪噶嘛。咁我冇理由要被逼問你嘅二手煙嘅，而事實上唔係淨係不好受嘅問題，二手煙甚至三手煙咧，都係科學上證明咗係會有害處，係咪可能產生啲健康上面嘅問題？咁所以你話食煙嘅人有自由嘅話，咁側跟唔食煙嘅人個自由點咧？即係呢個已經討論咗好多年，我相信大家都會係好了解食煙嘅害處。咁喺教育宣傳方面一定係要做好啲嘅。咁現在香港與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都喺呢方面有工作，尤其是係即係面對翻年青人咧，我哋都要做多少少宣傳教育啦。煙税嗰處，你話同私煙之間關係，咁我知道海關過去打擊私煙都係做咗唔少工作嘅，咁緝獲到私煙嘅量都係越嚟越多，都係大嘅，咁即係可以睇得到呢個市場仍然咧香港係大啦，咁執法一定要加強啦。咁我比較上擔憂嘅就係即係譬如控煙酒吧，佢個執法即係現在嚟講，你話如果佢喺市區上面，劝一啲唔应该食烟嘅地方嘅人食，就即系摆低支烟或者系比较高票，呢啲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一啲比较上重大嘅问题，呢个变咗佢哋未必做得到，有时牵涉到背后。我举个例啦，譬如系你网上买烟，电子烟好，私烟又好啦。咁你买嘅时候，咁寄嚟又好，如果寄嚟咁你接到啦，我当你接到啦，咁你背后做嘅调查工作。控煙酒辦有冇能力呢？因為呢個可能會牽涉一個刑事嘅調查，背後亦都可能係有一個比較上大嘅集團喺度做呢啲咁樣嘅販賣行為。咁呢個就變咗超出咗一般控煙酒辦嘅範圍。我哋要知道控煙酒辦其實佢哋係一班同事係一個管工職級啦，佢哋係去幫手執法，但係佢哋實際上就唔係話一個紀律部隊，亦都冇刑事檢控嘅 嘅一啲訓練，而佢上級係醫生嚟嘅，咁你我哋而家都唔夠醫生啦，你叫個醫生嚟去做呢啲執法就唔係好掂，咁呢個有啲關注啦。 咁嗱，你頭先都提到話嗰個煙税嗰方面咧，其實香港個煙税雖然唔係低，咁但係遠遠都不及即係衛生國際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嗰個啦嚇。咁但係都有一啲論者講話，你話煙税越提得高咧，嗰個走私嗰個誘因咧就更加大嘅。咁有好多人即係食煙咧，就即係寧願即係都唔想唔即係唔可以唔係咁快可以戒到啊。咁因此咧就即係都要去買煙食，咁就唯有係即係咁貴咧，香港喺市面賣嘅話咧，就唯有係食私煙咁。咁嗰個就亦都會增加咗海關或者控煙辦即係嗰個嘅工作噶咯。 首先，你有一樣嘢，如果係要禁嘅時候，或者係要限嘅時候，咁你走私，即係呢樣走私永遠都存在嘅世界。咁我哋就話咁所以你就調翻轉，咁我哋放鬆佢啦，平啲賣出去啦，減少私煙，咁啱唔啱咧？呢種做法，咁即係你再進一步嘅時候啊。咁毒品我哋禁咗，我禁咗嘅时候有人走私毒品，咁不如开放毒品啦，讲唔讲得通呢？大家知系讲唔通嘅。咁执法就系海关嘅责任所在啦。咁我哋个法例嘅目标亦都系希望帮市民系健康啲，尤其是长远嚟讲，老实讲，烟呢样嘢咧，长远都应该系零，全世界嘅目标都系长远嚟讲，烟就应该不再存在。即系呢个烟草产品基本上系喺世界上面已经。过咗佢应该存在嘅日子好耐㗎啦。由百几年前佢係令到咁多人食咗烟产生咁多嘅疾病死咁多人即係唔好讲经济啦，只係讲健康呢已经係一个好大嘅毒害。咁到今天我哋仍然係要揽住佢帮佢讲说话呢其实讲唔同。 咁你頭先都提到話，即係禁煙方面有年齡方面嗰個嘅限制嘅，咁有啲某啲國家就都其實呢方面都做得即係比較走得比較前嘅，好似紐西蘭咁樣。你可唔可以講一講即係你哋嗰個嘅諗法係點樣嘅呢方？ 如果你講係傳統煙啦，譬如我哋畫一條界線，而家今年係2023年啦，譬如我哋睇就而家13歲嘅小朋友，咁我哋畫條線啦。當然要廣泛諮詢下家長嘅，你想唔想你嘅仔第日嚇而家或者你個女第日係食煙咧？咁我諗大部分家長都會覺得好噶啦。咁大家都知道煙呢樣嘢係要慢慢消失啦。我一定要首先咧有一個共同目標咧，就是、煙呢樣嘢咧長遠落去應該喺世界上消失嘅。其實所有政府都係咁樣睇嘅，唔單止係香港嘅。咁西方國家有啲做得比香港更加先進，好似剛才講過紐西蘭已經行咗第一步。咁如果我哋有啲共識嘅時候，咁好啊。咁我哋就一開始咁就。而家13歲小朋友到咗成年之後，我哋都係唔能夠比較合法咁去購買煙。咁呢個係咪一個做法呢？如果係嘅時候，你畫咗條線咧，咁我哋就應該可以望得到將來咧，即係嗰個煙草嘅時候一路就係只會減少，因為老啲嘅人佢一路慢慢，佢可能會走啦。咁後生嗰班再食啦，咁個社會咪真真正正可以走咁。不過呢當然係時間耐嘅，呢個時間耐嘅。咁另外就是在不少國家呢都會用一個方法呢就是個包裝啦。現在我們如果買包煙的時候你都會見到它上面都有些是啦它都有些警告的標語和一些警告的圖像。那些圖像全部是真的就真的有一些病人的圖像是 AI 整出來真的可以見到食煙之後產生的問題因為所有醫生都知道是很恐怖。咁將來來講可能是再會有好像其他一些地方呢个包装会唔会改到系所有牌子嘅烟都一样样嘅？而家有啲好靓嘅嘛，即系又长啊，又细啊，等等，即系好吸引。有啲唔可以嘅，即系都系一式一样。咁可能望落去都唔系咁吸引嘅样嘅。咁但系我哋都了解，你一次过唔禁，唔俾人食，禁晒佢，咁有啲系未戒到烟嘅，咁佢会困难噶嘛。咁但系佢系有个瘾喺住啊嘛，肉酸唔肉酸呢个唔系佢嘅考虑，咁继续用咯。 OK， 咁但系想佢个样系吸引到其他人去试啊嘛。 好多谢晒你，林医生。林医生咧就系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吓，咁咧都有啲听众打电话嚟，我哋听下黄生先。黄生你好， 系主持你好， 系啊，可唔可以听下你嘅意见？ 系，其实我觉得咧就头先啊， 林医生、 嘉宾讲咧就话嗰个烟盒咧可唔可以即系叫传统啲啊，或者点点点，其实冇用嘅。其实咧食烟嘅人咧系唔会注重个盒嘅，系注重个内容嘅。同埋就电子烟禁咗，但系你传统烟唔禁咧，其实咧系好唔公平嘅事嚟嘅，俾人嘅感覺就話，哦，原來咧就納完税就可以食煙，唔納税就可以，就唔可以食煙咁樣。其實根本呢件事係好荒謬，其實你不如一齊禁咗佢啦。其實禁煙呢個話題， 已經好持續咗好耐，點解唔可以早啲去做呢？你話13年後唔知咩世界啦。其實你一早已經係不斷加大去咁去禁嘅，同埋你話加煙税，其實咧你加幾貴都有人食㗎啦，不過少啲人食同埋多啲人食咁解啫喎。但係你少啲人食，總係有人食㗎。同埋你走私根本就禁唔到嘅，只可以減低嗰個禍害嘅啫。咁你見到街道有幾多人食煙，幾多人唔食煙，其實大家見到嘅即係俗稱嘅打邊爐。你見到幾多人打邊爐喺度，心中有數啦。 好 多。 好啊，唔该晒黄生。嗱，其实咧都有啲数字嘅。根据卫生组织嘅统计咧，其实全球每六秒咧就有一个人咧因为吸烟咧而即系死亡噶啦。有超过1/5嘅癌症都系同烟害有关嘅。其实我记得我细细个嘅时候咧，你记唔记得有个友百年立嘅广告？即系其实都好深刻印象嘅。即系好多即系食到最尾就觉得系啦。咁当然啦，都有啲人系佢都食烟，不过佢都好长命。咁呢个当然啦，即系唔同人有唔同嘅。解讀 好多人有時候鄧小平 啊嘛，係啦。咁但係我諗一個宣傳教育方面咧，係唯有加大力度啦。因為無論你加税，可能有啲人就覺得咁，我咪向走私咯。頭先阿黃生或者其他嘅聽眾可能都會覺得都要全面禁嘅咁。咁呢啲大家都可以不停收集下意見，可以點做？我覺得喺個聽方面咧，其實政府仲可以做啲咩咧？譬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就話，其實我哋都做緊好多嘢，但你突然之間又過呢條條例咧，又變咗好似有啲矛盾喎，咁係嘛？係啦，咁咧頭先講嘅嘢咧，大家如果聽眾有興趣咧，都歡迎可以打電話嚟啦。咁一陣間咧，我哋仲有其他嘅議題嘅，咁歡迎可以隨時打嚟1872311 1872311。咁我哋今日咧就自由風咧，一陣間聽完新聞之後咧，包括我哋仲會有講嘅講下呢個議員提供多啲措施，提高生育率等等。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李嘉文、楊立門。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文啊， 系 咁啊，我哋端午节啦，公众假期好多人都要翻工嘅。头先我哋讲完行啦，系嘛，讲完港铁，咁啊，我哋不如依家讲下衣啊，好嘛？咁啊，除咗买衫咧，有啲人包括咗我有阵时，如果真系去旅行，都会买袋嘅，系啦，即系帮手睇下几时用得着。我屋企好多袋嘅咁啊，咁咧，但系最近咧，网上流传咧有一款嘅袋咧，我自己都收到一啲朋友喺个 WhatsApp group 度 send 过嚟，我睇落去我冇复佢哋啊，即系我就系觉得我自己都唔系几开心，即系听落觉得哇，点解啲人会？做一样咁嘅嘢出嚟嘅咧，我自己第一下我睇我自己 fact check， 我就觉得唔会系真。咁呢个系咩咧？就系讲紧网上流传有一款啊，就写住叫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出院留念袋，上面咧仲印有惩教署嘅徽章先，系啦。咁啊，有啲市民咧都有讲啦，即系其实呢样嘢算唔算系歧视咧？咁样，咁咧佢就摆咗喺一啲网上嗰度销售嘅。咁当然啦，佢想你知销售咧，有阵时你睇下你有啲咩 hashtag 咧，就可能会吸引到人啊嘛，系咪？咁当然有啲冒犯性嘅说话就唔想重复啦。咁但系佢都有讲话，譬如坐巴士人让座啊，同事啊对佢会客气等等啦。咁呢啲言语之间咧，其实都会对精神病康复者咧就会有歧视同埋标签嘅。咁啊，网民有啲就会都系觉得喂咁样唔啱，有啲咧就可以我嚟当消气咁样。杨立满，你点睇咧？ 我都有朋友轉發俾我睇啦，咁我一睇嘅時候咧就覺得好少，以為是假嘅，以為即係講少嘅啲人。啊，後屘原來見到原來真係有人製造呢隻袋出嚟咧，擺喺網上面賣喎，仲有人有用完之後仲有啲即係回饋。咁我覺得即係呢個社會都幾涼薄下咯，即係竟然呢樣咁樣嘅嘢都即係會有人去賣啊嚇。咁我覺得係好唔應該咯，我覺得。 我相信唔少聽眾咧，可能都可能會收過呢一啲嘅相片啦，又或者你本身真係知。做件咁嘅事，或者你身边咧本身都有一啲康复者，或者你自己都面对唔少嘅情况，你有啲嘅经验分享咧，欢迎都可以打嚟咧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其实我好细个咧，我自己都有啲朋友系精神病康复者或者精神病患者嚟。咁以前细个，因为我都 半百啦嘛，就嚟系咪？以前我哋细个年代，即系几十年前啊，都仲系有种感觉就是，哎呀，唔好令到佢点点点，我哋小心啲。但系到近呢十年啦，我谂即系近呢几年咧，其实大家都开始明白，首先香港个精神健康大家都好关注，其实每几个就有一个咧，其实你唔系话一定系会好严重嗰啲噶嘛，譬如精神压力大啊等等啊，其实大家都好识得应该互相尊重噶啦，知道有问题咧就可以建议，不如我哋一齐睇医生啊，应该系一种平等嘅对待嘅。咁所以当我自己一见到呢个袋嘅呢一个咁样去四散嘅时候咧，当时我嘅第一个谂法就系、是，大家其实知唔知道个影响性有几大？还是有阵时可能我哋做开呢啲时事节目，会唔会有啲人睇得太过紧张，人哋爱嚟笑下嘅啫？我都会咁谂，系咪有阵时我又唔够幽默感咧？ 系咯，系咪即系自己太严肃咧？咁样。 但系可能我谂自己都系家长啦，都会谂。其实冇人唔知道自己，冇人会知道下一刻你身边有冇朋友，你自己或者你嘅小朋友都会面对各式各样嘅问题嘅，系咪？即系、将心比己，我哋系咪希望大家都系正视嗰件事，多啲资源？因为政府之前即系我谂就住近期嘅一啲不愉快事件啦，政府都会走出嚟谂啊，我哋点样可以协助到多啲可以资源啦，定系康复者或者依家面对困难嘅，我哋应该做啲乜咧？咁所以一有呢一个所谓嘅括弧啊，出院留念环保袋咧，即时就好似觉得好似你头先所讲，哇，点解会攞嚟笑？唔系攞嚟笑都可能，只不过系叫做黑色幽默。原来系可能攞嚟买个情况会系点咧？即系对于涉及嘅呢类嘅持份者或者关注者，佢哋点睇咧？我哋电话旁边咧有香港精神康复者联盟副主席嘅，咁啊有黄副主席嘅，你好，你好你。系啊，黄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系啊，都想听听啦，即系当你知道呢件事嘅时候咧，其实要注意嘅，我哋系啲咩情况？点样先至可以消除大众嘅误解咧？ 我谂件事咧，虽然话讲笑性质啦，但系对我哋都会造成某一定程度伤害。因为据我所知，呢啲玩笑我谂亦都有啲玩笑真系唔好适宜，即系好似喺伤口撒盐咁咯。咁我哋出嚟面對個社會好大壓力，咁你就加個話俾個袋，你可以免費讓座。咁我都甚至聽到有啲人話我哋攞白卡嗰啲，因為專人唔係有張白卡噶嘛。佢攞白卡就大曬咁即係呢啲咁嘅負面言論，對於我哋機構都好反感咯。 其實你頭先講到話有位即係主動讓座咧，其實我覺得佢真係唔係話。真係主動，即、就、係、是、為咗佢去讓座俾佢，又係佢可能驚咗佢，會唔會啊？係 啊係啊，會，我覺得佢真係驚嘅， 怕咗佢唔敢同佢一齊坐。 即係最即係好不幸，最近一至連間啲案件都係同精神病康復者有關啦。係咯，咁我好容易有個標籤效應咯。所以我想同埋我感覺上其實警方有啲嘢要做咧，即係我曾經同啲。即係相熟嘅，即係社工傾偈。佢話佢哋好多時即係案件咧，就話佢冇精神病記錄作為一個情報一個個案嘅重點。 好啦，我哋新聞之後再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疫情复常后首个端午节喺赤柱举行嘅国际龙舟锦标赛停办四年后再度举办，有市民到赤柱正滩观赏龙舟比赛，亦有内地游客专程到赤柱感受热闹气氛。有市民话过往几年感觉唔到端午节嘅气氛，只能够在家同家人一齐食粽庆祝，所以今日能够在场观看赛事十分高兴。有一家大小专程由深圳到赤柱观看赛事。深圳居民张太话：今次顺道带小朋友到沙滩玩，会即日返回深圳，日后会再嚟香港。有外籍人士表示，今次为参与龙舟赛事嘅丈夫打气，认为今年气氛好热闹。疫情復常後首個端午節，大澳早上舉辦端午龍舟遊衝及龍舟比賽活動，吸引居民及遊客在岸邊觀賞。有大澳商會表示，生意額些微增加。

你好， 系啦，头先你都有讲到咧，即系觉得依家我哋喺网上之前啦，就有一款即系写住咩出年出院留念袋呢个情况啦、你就觉得咧其实有啲歧视嘅成分。咁当然头先咧，我喺呢个新闻嘅时间咧，我都即刻上网睇翻一啲资料啊。咁其实以往都有啲传媒咧有报道过嘅，其实唔好话孭住个袋嘅，如果即系以前啦，即系上车落车。即係佢哋攞張卡，依家唔需要啦。俾人知道係即係患有精神病，成成有部分唔理解嘅人，直情會歧視你添。即係唔好話孭住個袋，佢會有啲咩好處添啦咁啦。 因為我哋嗰時覆診咧，即係有張白卡喺身嘅，咁變咗白卡就代表我哋嘅身份，所以點解話白卡大曬嘅咁啊唔全咯？ 明白。咁其实咧，要减少呢种错误嘅标签咧，其实你觉得呢家呢个社会上，即系除咗譬如我哋一见到呢类型嘅视乎歧视，我哋要拎出嚟即系探讨之外咧、你觉得无论政府啦，又或者系公众啦，做啲咩，其实已经可以帮助到好大咧？ 我谂公众咧，首先就如果唔了解，就尝试认识啊。譬如我哋本身个机构有嘅真人图书馆活动咧，就全部都是啲康复者讲佢生命故事，透过听佢哋故事就了解佢精神病边类，同埋系点样我哋点样克服啦。咁从而面对面同我哋可以问个问题嘅，我哋完咗之后，咁呢啲都系观众教育。而家变教育就系好似嗰个精神科医生委员会派咗一辑嘅上面托，嗰啲都系一个好嘅资源去公众教育大家。同埋而家好好啊，好多艺人都。好勇敢話自己有好似日正新聞或者有啲鬱症，即係唔係好似以前咁收收埋埋驚人知咁。所以我諗而家係比我患病嗰年代40年前已經開放好多。 即係你都係一個即係精神病嘅康復者啦嚇。咁你覺得而家香港俾到精神病患者嘅一啲服務係邊度？嗱，有好多人都話唔足夠啦。你覺得係邊方面係最唔足夠呢？ 我想是覆診時間，因為呢、我哋譬如我而家好穩定啊，16个礼拜覆診一次啦。咁每次見醫生嘅時間都唔夠5分鐘，同埋醫生每巡例都問嗰幾條問題，有冇自殺啊，有冇瞓唔著啊，有冇想死啊。如果你話一話呢啲咧，佢就即係送你入院噶啦，就唔使講。所以我明白點解有啲康復者病情惡化都唔敢講，因為講咗之後。唔知家長有啲就要送入院咯，如果佢話主有即係諗過自殺，但如果你唔講咧，有危機你隱瞞咗咧，你之後病發咗係咩程度嘅，真係冇人知咯。 哦，咁樣啊，咁咪真係好兩難咯，係咪啊？即係其實 我諗我個人做法，我就覺得應該有咩病情同醫生講，醫生決定你入唔入院咧，醫生有權嘅。咁我諗有啲康復者。好似我個人入過一次院啦，40年到，但我都覺得唔好受嘅，因為入去好多即係唔係很好嘅對待啦，令到我好抗拒入院。但如果要入咧，即係個醫生話批咗要入咧，我諗我真係乖乖地聽話要入，同埋甚至啲藥嘅副作用好多，我諗我都要克服，慢慢食到咁上下就會穩定。即係我都經過3、4年教育先至穩定。 咁似乎即係都有一個制度喺度，一路係監察住啲病患者或者康復者啦嚇。 但係我覺得睇醫生嘅見醫生時間太少啦，得3、4分鐘，真係太短咯， 因為佢哋唔夠人手係咪啊？所以醫生即係每日都要見好多嘅患者。咁 同埋你知我有啲康復者都經濟都幾好，就睇私家。但私家嗰啲成差唔多3000几蚊，據我所知，即係我問過啲價都太貴，我都負擔唔起。就算我真係想睇，因為即係始終用公營好啲嘅呢方面， 嗱，頭先咧就講到喺嗰個覆診啊，又或者個醫療方面啦，公眾教育方面咧，譬如就住我哋頭先講嗰個網上話賣嗰個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出院記錄嗰個布袋咧，咁其實平等機會委員會咧，即都有講到嘅，任何以精神病患者同埋康復者為對象嘅負面言論，不論係歧視、重傷、挖苦、開玩笑或者帶有侮辱性咧，都係唔恰當嘅，即特別近期啦， 香港發生了個別關於精神病患者的案件，認為這些言論其實是無助社會了解精神病患，亦都不利患者和康復者融入社會的。這件事呢，我們都想由你去跟我們分享一下，即譬如以前我記得我小時候很多人连老人家都不喜欢看医生的，就觉得慢慢会好的了，不要说精神病，什么病都说自己会慢慢好的了， 或者甚至怀疑你撞鬼，精神病你撞鬼，有什么扶水，即我家有试过跟我这样 说。是，即现在我们社会进步了，其实你是不是都觉得开始要令到，如果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不开心，或者可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情绪问题，都应该要走前一步先，就算可能医疗系统未必很完善，系嘛？即系依家系咪？ 我谂系而家好多啦，而家有个 ICCN 都19区有24间啦，咁每一区都有啦。咁但系点解有啲唔想去睇啊？即系咧，譬如我喺黄大仙区，我喺黄佛仙睇，咁人哋我入嗰啲中心一有居民，咁人哋咪知我喺黄大仙住喺嗰度睇，即系好似标签啊，即系有啲影响跨区用服务咁解咯。 嗯，所以呢方面都希望可以有啲改善，系嘛？咁可能就会鼓励到啲人唔使担心我，哇！我行入去咪即系好似我有呢类型嘅问题。 系啊，即系有著名咩名噶嘛？ 嗯， 同埋我谂咧，而家嘅年代咧，即系如果再歧视，我谂到落去，即系而家就系精神健康，其实每个人都有个危机有可能啊。特别疫情关系有好多都有呢个问题。咁我谂据我所知。即係七個人就有一個有精神病嘅記錄啦，咁我諗咁普遍啲，我哋唔當一個普通病。跟住我哋傷風感冒，我哋都唔使隱瞞，點解精神病一定要隱瞞咧？ 好多謝曬你啊，黃生。咁啊，黃文烈先生咧就係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副主席啊。不如我哋聽聽市民大眾嘅聲音啦嘛。李生嘅，李生你好。 嗯，係你好，兩位主持。 係，請分享 呢個課題咧。我自己個覺得咧，就係香港唔可以咁涼薄嘅嗱，即係你話幽默啊，講笑，唔好喺人哋嘅傷痛上邊做呢啲幽默講笑嘅話題啊嘛。係，即係唔可以將你嗰個開心建築喺人哋嘅傷痛之上噶嘛。 嗯， 即係呢個真係要提醒嗰、那個即係搞笑嗰樣嘢。我覺得唔係搞笑，係一種侮辱啊。 嗯， 同埋咧就仲有咧，你更加唔可以。喺即係好似發災難財咁，喺人哋嘅痛苦上邊去獲取利益，係嘛？即係呢個係即係講句嚴重啲嘅，天理不容啊！即係人哋好難先由一個傷痛或者係由一個病患嗰度走翻出嚟個社區度，係唔係講緊一日？係講緊唔係講緊一年？可能經年咁樣。但原來咧，你可以將人哋推翻冧嘅，你可以將人哋嘅健康咧變成你嘅揾錢嘅對象嘅，咁唔止係涼薄，係冇良心啊，冇人性啊嘛，即係講嘅嚴重啲係嘛，即係 你覺得呢件事，你覺得呢件事譬如話嗰個設計者或者擺上網嘅人係咪應該出嚟道歉咧嚇？因為嗱，先排即係嗰個星河名居嗰有一個即係網紅啦嚇，就即係扮嗰個懷疑兇手，佢後屘自己都知錯就出嚟認錯啦。咁你覺得係咪應該呢一單嘢係咪都應該要認錯咧出嚟？ 一定要添啦，同埋懲教署，我覺得都要做翻啲嘢，因為究竟呢、這個袋其他人未獲得授權，係咪可以俾你複製去逃離先？係 啊， 即係唔可以咁嘅，呢個係官方嘅物資嚟嘅， 嚇、啊啊， 即 係 你唔可以咁樣嘅、即係涼薄到咁啊，即係冇得救噶嘛，即係係嘛？ 我哋睇俾個機會佢，睇下佢會唔會即係稍後會反省啦，係嘛？都多謝你，好多謝你李先生。嗱，咁懲教署咧都有回應嘅，咁佢哋都有講咧，署方話從未生產過呢一個布袋嘅，亦都冇授權任何人咧就係用懲教署嘅徽章生產呢個產品，已經將個案咧就轉交執法部門去跟進嘅啦。咁而青山醫院亦都話咧，從未生產呢個產品，亦都冇授權任何人咧用佢哋嗰個院方嘅標誌嘅。咁啊，院方就話咧同事件完全無關啦，呼籲公眾喺網上發表言論嘅時候咧要顧及他人嘅感受。 由，以正面的态度去了解精神健康的议题。而讲回平机会，平机会都有讲，就是针对精神病患者和康复人士，如果作出冒犯和侮辱的言论，或者借助公开言论或者活动去煽动对有关人士的仇视、严重鄙视或者强烈的嘲讽，是有可能会构成残疾歧视条例下违法骚扰和重伤行为的。咁我谂头先阿李生嘅意见啦，即系虽然佢自己都有阵时都觉得自己可能用词系用力咗啲，咁但系我谂至少大家都会明白，就系冇理由喺别人身上撒盐啦，同埋佢哋愿意走出嚟去睇医生，其实已经系好坚强啊，系咪？即系如果我哋因为一啲咁样嘅有个别人士可能觉得笑下啫，其实会对佢哋系造成好大嘅傷害， 係啊係啊，亦都有即係律師界人士都、法律界人士都講啦，即係你呢個生產商咧，利用咗政府嘅部門嘅徽章嚟到做呢個袋或者 T 恤，就係一個圖利咧，係造成咗個所謂民事嘅侵權，其實政府都可以追究。 各位選手各就位 ，On your mark， 預備， 各就各位 ，Get set， 預備 ，Go。 各位初哥，一齐起步学做运动啦！电视节目《运动教室三十一》第二季，每集深入浅出介绍不同运动入门知识，教你游戏规则、基本技巧同所需设备，等你轻松试玩。 今集介绍举重同滑冰。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人人广播， 欢迎大家收听小本经营。 做生意点可以少得佢哋嗰份啊？ 麦德斯啊， 我系财统师， 一个关于少数族裔营商嘅节目。 困难就一定有嗰阵时唔识讲话啊嘛，一个讲英文，有啲人讲上海话，佢哋以前落嚟都唔系好识讲英文，咁呢个系第一个 first barrier。 CIBS 节目小本经营，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杨立门啊，我哋转一转话题啦，好嘛？讲下咧，本港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老化问题，其实就已经好似大家知噶啦，知噶啦。咁但系下一步就系、是、咁，可以有啲咩可以帮到手咧？咁样咁立法会咧，其实今个月咧都有通过一个冇约束力嘅议员议案嘅，咁就促请咧政府喺制定全面人口政策，包括咗谂下我哋点样可以鼓励啲人生育啊？啊，其实而家我哋下一代个个。有啲人就話、我唔想佢咁辛苦啦、我自己亦都唔想自己咁辛苦啦、但有啲人其實係想生嘅，不過可能就係、讀完書再搵埋工再搵埋適當嘅另一半、可能都已經年紀比較大啲啦，係啦，咁我諗我有經驗啊嚇，因為咧我被譽為高齡產婦嚟嘅，其實咧入到去驗嘅時候咧，35歲以上咧，其實嗰陣啲姑娘已經話你唔好介意啊，不過咧喺醫學上咧你已經叫高齡產婦，我唔介意咁啦，咁所以我諗高齡產婦依家係越嚟越多啦，係嘛？即係有立法會議員都話咧，我哋已經榮登咗香港生育率咧係一個即係最低嘅城市嚟㗎啦，好多婦女遲婚唔結婚，咁、所以政府咧我哋要一齊諗下點樣可以援助啲40歲以上嘅婦女説論啊，係啦，建議增加外佣開支、扣税額啊等等，都好多嘢可以諗嘅。 係啊嚇，嗱，香港而家人力就個缺口越嚟越大啦嚇，咁我諗其中即係好主要嘅一啲嘅原因咧，就係真係我哋嘅勞動人口咧係一路咁減少嘅。頭先你講就個出生率咧就係超低嘅，其實唔止超低，而係全世界最低嘅，可以話好似唔知第二名，好似唔知南韓依家邊個即係西歐國家啦嚇，但係香港真係係最低嘅。咁與此同時咧，我哋嗰個老高齡化咧係全球最嚴重嘅嚇，咁因此我哋造成我哋而家嗰個嘅人口短缺、勞工人口短缺咧係空前咁嚴重嘅嚇，咁對我哋整個香港個未來咧，同埋目前嗰個經濟咧，亦都係非常之困難，即係好大嘅即係一個誘因，呢個導致呢個經濟困難嘅原因嚟嘅嚇。咁政府即係都不外乎係幾個板斧嘅啫嚇，即係你一係就鼓勵多啲人生育啦。咁呢方面咧，政府我就唔覺得係真係十分之積極嘅嚇，因為比對起好多其他國家咧， 派錢， 我哋 生仔派錢， 我哋嘅 嗰啲所謂誘因其實就唔係好大嘅誘因嚟嘅，最多啊免税額俾你加你兩萬啦咁樣，咁冇人因為為咗你個貪你嗰個免税額去生仔噶嘛嚇，咁咧就其他啲嗰啲咧就好弱嘅嚇，對就要講譬如話家庭即係友善措施啦咁樣嚇，即係令到啲婦女咧係可以更加容易咁樣咧去照顧到即係嗰啲細路仔啦咁，咁呢個咧就只係一啲好軟性嘅，咁當然硬嗰手咧就係即係輸入勞工啦，咁但係輸入勞工咧大家都知道係。即係嗰個牽動面比較大嘅嚇，咁同埋即係個勞資雙方都有一啲摩擦，咁所以咧其實就我哋應該係即係從自己即係嗰個內部嗰個人口嗰度咧，係做一啲嘅功夫嚇。人口政策就我不嬲都唔係好見嘅，即係政府嚟講，即係呢個所謂整體整全嘅人口政策咧，似乎就冇乜㗎啦。 我而家淨係聽到就係輸入外勞咯， 係啦，輸入外 勞感覺上嘅嚇，唔係話政府啊，感覺上係啦，好似呢樣嘢就最突出啦咁樣嚇。 咁但係咧，即係你要鼓勵啲人多啲生育咧，其實真係要多啲措施嘅嚇，咁所以頭先你講話即係協助一啲婦女，尤其是佢哋遲婚啦，因為香港好多女士都係即係職業嘅女性啦嚇，傾向遲婚啦，亦都即係嗰個所謂即係生育嘅即係率，你亦都係一路咁降低㗎啦嚇，唔知零點幾嘅而家好似係。 係啊，俾啲資訊大家。嗱，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咧就發布2023年世界人口狀況，香港生育率全球最低，每個婦女咧平均只係生育咧0.8個仔女嘅啫。係 啊， 咁啊低過南韓、新加坡同埋澳門等等嘅，咁啊勞工處之前咧都有篇文章就分析過嘅，咁本港生育率咧持續下跌有六大原因，包括咗遲婚啦、獨生比例增加啦、離婚率急升啦等等咁樣，咁啊數據都顯示咧本港25至29歲女性已婚比例就唔夠兩成。咁初婚嘅年龄中位数咧，咁就升穿咗系三字头，即系30岁以上，咁先至系会考虑结婚或者会结婚嘅咁样。咁当然啦，唔结婚而家都世界都唔同咗啦。你有啲人都用其他方法，我唔结婚都可能我都中意生小朋友嘅。第一个问题系，就算你结咗婚未结婚，好多人都决定唔生住，或者睇定啲先， 宁愿养个猫狗。 系啦，即系猫狗嗰个付出虽然就系都重嘅，但系始终比起一个人仔啦，即系由佢出世到。你要成長，以前就係話唔緊要噶，天生天養咯。記唔記得以前我哋細個啲人咪講嘅？依家真係絕對唔可以嘅。依家你天生天養咧，係叫冇責任感啦，係咪？你冇時間陪佢就唔好生啦。有啲人甚至即係年青人成日會覺得咁。咁窮，生完我又咁捱苦，咁仲要生，咁其實爸爸媽媽有冇考慮過咧？咁等等，即係有好多不同嘅意見嘅。咁我哋而家咧喺電話旁邊咧有新聞黨立法會員啊陳家沛嘅，同我哋一齊傾傾。陳家沛你好。 Hello， 大家好。 系啊，喂，你哋新闻党咧，其实都有谂法嘅，都好多项措施谂下噶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觉得有边啲政府可能真系会睬你哋嘅咧？ 系啊，的而且确咧，其实我哋都有即系好多嘅建议推咗出嚟嘅。咁啊，即系我哋因为其实我哋觉得首先政府要改嘅咧，系佢哋嘅态度嘅问题。因为我哋其实多番都即系提过关于即系生育率低啊，或者系我哋欠缺一个好完善嘅一个人口政策啊等等。咁但系咧，政府嗰、那个即系佢哋个口径咧都仍然未改变，佢哋咧仍然系讲紧哦呢、這个系一个家庭嘅决定嚟嘅。咁我哋政府咧就不适宜咧就过度干预系啦。咁但系其实我哋即系总观翻睇翻我哋系周边嘅地方啦，系嘛，唔好睇得。太遠啦，譬如係國內啊，或者係新加坡、日本啊、韓國啊，佢哋咧都即係佢哋見到自己個生育率咧係低過一，或者佢哋咪低過一嘅，係啦，佢哋係接近一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響起好大個警號啦，就已經做咗好多唔同嘅鼓勵措施出嚟噶啦，即係包括減税啊，甚至係派錢啊，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係即係參考翻一啲呢啲唔同地區嘅。一啲做法啦，系啦，咁我哋譬如建议过最贴身嘅咧就系、是、我哋讲可能讲我哋喺嗰个次序啦，分次序先啦。首先喺你未有小朋友之前咧，可能即系头先主持人都提到啦，好多迟婚啊，咁就有导致到好多可能而家出现一啲不育嘅问题啊，系啦，咁我哋其实都有建议啊，会唔会有一啲即系而家个科技？那個輔助生育的科技呢其實都是越來越發達，也都是越來越普及啦。我們即以我們所知，其實有很多的女士呢，她們不是說不想生，只不過呢是 在他们的最適婚生小朋友的年纪的时候呢、他们可能都未有一个很、合適的、伴侣，未组织一个家庭。咁所以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咁但係呢一啲咁樣嘅輔助生育嘅服務呢，其實喺出面呢嗰、那個費用都唔係平 嘅， 係啦，因為你嗰個入場價呢最少都起碼10万以上起計，咁、所以我哋覺得喂，你即係最合適年紀生小朋友嘅女士，講緊25至35岁嗰、那個年紀喺呢個搏殺期，咁你大嗱嗱要佢可能攞10万蚊出嚟都有啲困難嘅。咁所以我哋就希望政府可唔可以做一啲現金鼓勵啊，譬如我政府津貼50000，你自己俾50000咁樣，就可以有少少推動力，令到佢咧去有一個即係動機啊，係啦，有個動力啊，去做一個輔助生育譬如係講緊雪輪啊呢啲咁嘅服務。係啦，咁我哋頭先講到未有小朋友啦，咁啊去到有咗小朋友嘅时候呢嗰、那个阶段呢，其实我哋香港都知道啦，即係爹哋妈咪都会出去做嘢，咁喺屋企呢就係、是、靠可能老人家，或者係如果冇老人家嘅话，就靠姐姐工人姐姐呢係帮我哋凑小朋友㗎嘛。咁所以我哋亦都係建议过啊，会唔会即係喺嗰个外佣嗰、那个税嗰度呢可以做一啲豁免呢，係啦。咁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关于即係请姐姐嘅一啲点样可以改善到少少啊，大家都知道可能而家请姐姐有面对有好多唔同嘅问题，譬如係个姐姐揀工啊，或者係跳工啊呢啲咁嘅问题。咁政府嗰、那个監管上面又可以做得好啲啦，咁都係保障即係保障两方面啦，亦都可以俾到更加多我哋一啲嘅准妈妈，佢哋多啲嘅信心啊，生咗小朋友出嚟都要有人照顾，有人凑噶嘛。 另外都想问嘅，有啲嘅讲法就系话咧，我就算啊，我肯生都好啦。其实依家嗰个家庭友善政策就麻麻地噶嘛，即系我就算生完出嚟，譬如就算你外佣嗰、那个税可以帮下手啦，咁啦，佢成套嗰个人口政策或者嗰个对家庭点样可以协助到咧？你觉得而家政府系咪都做得麻麻地咧？ 的而且确系嘅，因为其实我哋而家政府头先讲到佢唔能夠干預家庭的決定啦，甚至乎咧係家庭嘅即係入邊嘅育兒咧，佢都係以家庭為主嘅，係啦，即係佢哋個理念就係覺得應該係以家庭為主去湊小朋友，係啦。咁但係其實小朋友就係我哋嘅未來資產，社會嘅資產嚟噶嘛，係啦。咁譬如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育兒設施都係唔足夠啦。其實大家見到譬如好似有啲餵哺母乳嘅地方咧，都係近呢幾年先至開始係流行。其實以前一路都係好缺乏嘅。 不過最近司長政務司長又有個反應，就即刻又話要做一個咧在校。即係嗰、那個即係留喺學校，即係去託管嗰啲學生嘅計劃喎，係嘛？呢個你可以可能都會令到一啲即係工作嘅婦女都更加願意即係走出嚟，即係做翻嘢啊咁樣，係咪呢個都係值得做咧？ 都有一個效果喺度嘅，因為呢一個其實即係頭先都講到啦，我哋即係爹哋媽咪都要出去做嘢，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我個小朋友可以是留在學校耐啲嘅，咁我當然是願意可以翻一份full time job 係啦，或者係 part time 都好，但係起碼你俾翻多啲彈性嗰、那個婦女嗰個媽媽，咁啊，從而都係可以釋放到我哋本地嘅一啲勞動力響度。 不過頭先你提到嗰、那個即係嗰個雪輪嗰個生殖嗰個即係津貼啦，咁但係如果大嗱嗱，如果10万蚊俾咗出嚟，咁係點樣可以確保到嗰位女士真係會用到，即係第時一定要求佢用到呢粒即係雪咗嘅輪咧？ 呢、這個都係有另外一番討論喺度啦，因為其實而家我哋香港咧係做嗰個雪輪嘅叫做規範啦，都係。做得幾緊嘅，首先咧佢就係話， 陳家培啊，呢、這個都有排講過，你介唔介？我哋聽完新聞嘅時候咧，再繼續慢慢同你傾下呢一樣嘢。因為咧，我先都幾有興趣嘅，係啦，譬如我即係俾咗10万蚊你算咯，算完之後你唔用嘅，我一直都好忙，跟住你都知啦，到40岁打後咧，啲醫生都會同你講唔好嘥時間，我幫第二個好過啦。即係有啲醫生真係會咁樣建議嘅，揾一個即係機會大啲嘅咁樣。咁我哋詳細咧，我哋一陣間咧可以聽完呢個新聞報導之後咧，繼續自由風，有興趣可以打1872311一齊傾下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文啊，我哋头先就讲开咧，呢个香港出生率系全球最低啦。咁我都要讲翻先啦。咁我哋咧，统计处之前个报告咧就讲到咧，香港唔生育咧有六个原因嘅，即系包括咗迟婚啦、独生比例增加啦、离婚率急升等等嘅。我哋揾埋本身都好关注咧，我哋嗰个生育政策啊嘅立法会议员啊陈家佩倾下啦。陈家佩你好。 嗨，你好。 系啦，咁可能有啲听众觉得，咁啊生唔生仔系个人嘅啫，但系其实我哋宏观啲讲就唔系噶。你生唔生仔，个个都唔生咧，其实香港嗰个人力资源就好大问题噶啦。咁所以头先讲到个系啦，所以佢讲到个人口政策啊，嗱，当然有啲人话唔紧要噶，香港唔生唔系喺大陆输入嚟咯，但系有啲人都觉得你输入嚟都要人哋喺度长期先得噶，好多时人哋做一阵就走噶啦，都唔好以为佢一定会抢晒香港人嘅饭碗。所以你有啲咩建议呢？ 哦，咁我头先其实都除咗讲过话，即系好多嘅辅助生育嘅服务啊，或者系外佣嘅政策可以即系优化呢一啲咧，咁我哋当然就即系都有建议过政府，喂，不如实际少少系啦，俾啲大利是系啦，咁啊做一啲即系 系啊，人哋其他外国都有噶， 系啦， 啲听众唔好谂住，喂，唔系马生仔都要派利是俾你，系啊，人哋外国都好耐噶啦， 系啊，人哋咧其实仲要系累进式咁样噶，即系譬如你生第三个咧，就会多个第二个噶啦，咁样哦，咁其实即系我哋就即都覺得唔係話，即係好多女士都話，喂，唔通你俾封利是我，我就會生咩？咁當然唔係，我俾$20,000利是你，你就會決定生仔啦。但係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如果政府肯做嘅話咧，佢只係即係放出一個叫做正面啲嘅信息啦，就話俾即係話俾大眾聽，喂，我哋其實政府咧都係好關注呢樣嘢嘅，好關注你哋嗰個家庭計劃嘅，咁啊，即係都係一個即係氣氛係營造嗰個有可以組成大家庭嘅一個氣氛喺度咯。 其實好多香港年輕人即係唔係好願意即係組織即係小家庭咧，因為其實嗰個住屋係唔足夠根本香港嚇。咁好啲有啲外國好似譬如新加坡咁，我據聞都好似話，如果你即係結婚生咗唔知第一，因為第二個咧就輪公屋都快好多嘅。你覺得即係俾個優先俾佢，你覺得香港可唔可以做呢樣嘢咧？ 我都其實都有睇過新加坡呢啲例子嘅，因為新加坡其實咧喺呢一個即係呢、这、一個住屋政策上面咧，佢哋都諗咗好多唔同嘅即係家庭嘅元素入去嘅，即係除咗頭先你講嘅可能你生多個就會輪得快啲之外咧，佢仲有一啲係即係譬如面對即係人口老化咁樣咧，咁佢哋會話如果你去即係你能夠住喺你個父母嗰區同一區係啦，咁啊方便照顧父母咧，佢個稅務上面都有啲優惠，係啦，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香港絕對係可以參考，即係譬如。喺嗰、那個家庭上面咧，會唔會話你生即係能夠可以做得到？譬如你生多啲，又會加多啲分，咁你加多啲分咧，就自然你排嗰個次序就會前啲噶啦嘛，係啦，呢個都係好值得參考嘅一個措施嚟。 係嚇，咁就即係。都講翻，譬如話點樣照顧啲即係小朋友方面嗰啲措施咧。頭先我都提過話，即係在校嗰個課後即係託管試行、那個服務嘅試行計劃啦。咁但係亦都唔可以咩都靠政府嘅，即係私營機構其實都應該要有佢嗰個責任啊。咁但係好多私營機構咧就唔係好願意即係做即係提供呢一種咁嘅即係課後託管或者即係你公餘嘅時候託管嗰個小朋友嗰啲咁樣嘅服務喎。即係點樣？鼓励佢哋咯，其实 我都即系好希望政府可以带头做呢、因为其实政府系一个最大嘅一个雇主嚟嘅，咁有几十万嘅员工咧，其实政府系真系可以带头做一个作用喺度嘅，即系譬如可唔可以喺嗰个职场入边就设一啲简单设一啲托儿嘅措施，系啦嘅设施，系啦俾一啲即系啱啱生咗小朋友，系啦就啱啱翻工，即系当然你。翻咗學之後咧，其實咧，就個要需要照顧小朋友嗰時間係相對會少好多嘅。咁但係你距離即係上到幼稚園 K1 都即係嗰三年咧，其實係令到好多年輕婦女卻步， 系啦，究竟即系谂唔掂嗰三年，我究竟要放弃 系好麻烦， 系 啊， 系啦，我又未必请到一个我信得过嘅姐姐啊，系咪？ 所以唯有就辞一职，咁就凑住嗰个 B B 先咁样。 系啊，冇错。所以如果喺职场入边咧，尤其是一啲大型嘅企业啦，员工比较多嘅机构啦，佢哋可以即系提供到呢一啲头先讲过母乳喂哺应该系最基本嘅嘢嚟噶， 系啊，都做得唔好啊。 冇錯，咁但係即係如果可以做埋托兒嘅話咧，我相信即係會令到嗰、那個，因為其實每一個女性佢哋做一個生唔生小朋友決定之嘅時候咧，佢哋都要諗好多呢啲咁嘅細節嘅，係啦。咁如果每一即係有啲咧政府可以貼心做得到嘅話咧，咁我哋咪少一個考慮咯。 其实都有不少学者都做过不少研究的了，都是讲譬如香港市民现在面对长工时压力、经济、即住屋的问题等等。如果我都挺有兴趣就是如果政府带头先，是吧，即譬如之前那个母乳喂哺现在在职场上都开始有部分公司都肯的，是吧，即整了个房这样。如果譬如在工作场所提供的托管设施，那当然我明白的，我估计到哇，如果你的仔 在我们的公司跌了地下，那会不会我很大的责任呢？那会不会他上到小学开始可能是给一个地方他的，即是等他的家长又不用那么担心，放工的时候可以同埋佢一齐走，可能而家啲人都系六点钟到走，但系就系嗰啲放学三点至六点，如果冇老爷奶奶，又冇阿爸阿妈，又或者佢哋本身病紧，都未必得闲凑到小朋友。其实有阵时净系争我几个钟头棘住咗嘅啫，咁就已经争好远噶啦。你觉得政府有冇啲咩可以带头做到咧？ 嗱，我觉得其实头先讲到话托儿设施呢一个咧，的而且确咧，我相信可能未必系。多公司都可以有咁樣嘅條件可以做到。首先，即係你要相對嘅地方啊，同埋人手。 喂，我陳家佩可能嗰度接收得麻麻地嚇，我哋一陣睇可唔可以接收得佢再好啲，我再揾翻佢啊。咁頭先咧講到嗰個工作場所提供託管設施咧，楊立門，你覺得呢條橋可唔可以接受咧？會唔會啲僱主覺得好煩咧？我覺得如果提供俾小學生應該冇咁大壓力嘅。即系老实讲，如果你凑小朋友 B B 啊，即系比较大压力嘅，一阵间佢跌咗落地下点啊，咁好好多责任要负噶嘛。即系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系譬如依家政府所讲嘅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试行计划，其实又几好嘅。其实啲小朋友佢好成熟噶啦，依家不过你唔可以独留儿童在家噶嘛。咁如果佢放学之后，佢继续喺间学校嗰啲课室喺度，咁咪好啲咯咁啦。咁如果私人机构佢都可以 pick 一个位。即係如果你係有小朋友嘅，放工，佢哋放學可以過嚟，等佢哋冇咁擔心，呢個係咪一個方法咧？我揾下陳家培，陳家培喺翻度係嘛？ 我喺度啊， 係啦，呢啲會唔會你覺得太過遙遠，定係你都覺得可以考慮咧？當然，嗱，嗰啲家長可能會講：，喂，佢放學住嚟到我公司，可能我公司好遠嘅喎，呢個未必得嘅喎，你覺得點好咧？ 我覺得呢個係比較即係簡單嘅方法嚟嘅，因為始終即係我哋即係托兒嘅位置唔多啦，因為而家其實日間嘅托兒中心咧嗰條隊啊都排到幾長下嘅，咁所以如果唔同嘅大型小型企業係可以做到呢方面嘅支援嘅話咧，我相信真係可以幫得到即係我哋嘅婦女出嚟就業係啦，嗰個。更加多人咧去考慮，係啦，我出嚟做翻嘢啦，咁樣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其實最快係能夠做到咧，譬如俾多少少我哋婦女一啲彈性啊，係啦，即係譬如可能有一啲嘅學校假或者有啲嘅即係事假好啦，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僱主咧，佢哋可能都唔係太過體諒咧，有學校有好多事情發生咧，其實佢哋都好少揾爹哋，佢哋多數都係揾媽咪多。系，咁但系即系雇主就可能未必太过体谅呢样嘢啦，咁所以即系我觉得系呢一个系相对系简单嘅，系啦。咁但系我点都好啦，我觉得应该要多管齐下，因为其实而家我哋讲紧香港嗰个出生率咧0.77咧，全球最低，但系政府都即系好似仲未系好在意，未系好。心急咁樣，我覺得呢個先至係最大嘅問題，所以即係做咩措施？ 好啊，我哋希望政府听到吓，咁啊，听众可能都有其他桥嘅，都有其他佢嘅感受噶啦，欢迎都可以打嚟咧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嘅。 我系2023年政坛新秀陈学谦 Anthony。 加入咗政坛呢个大家庭接近半年，我觉得除咗听唔同嘉宾主持嘅分享，可以令我哋更加明辨慎思之外，更加令到我哋对香港唔同嘅政治议题、社会时事多咗好多嘅心思。多谢香港电台提供一个平台，俾我哋一班新秀发表自己嘅意见。 请大家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大变局，新机遇。 今集谢祖慈教授继续请嚟沙地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校长陈凡昌，分享佢嘅中东经验。 香港有好处就好多人都识讲英文，中东你都可以讲英文，但你要把你自己嘅误解啊、成见啊放低先啦。你唔可以去到边度，你要佢好似香港一样。你唔好讲去中东，你去深圳都唔同啦。你要把嗰个历史包袱放低先，咁你去到其实好多机遇。 大变局，新机遇，星期日下昼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茶饭一家》第13集《家嫂的秘密》上。每个人心目中都可能保守住他们不同的秘密，你会选择尊重定是打烂沙盘问到笃呢？ 不要再吵了， 你不要理我啦。 哎呀，有秘密啊都不会这么容易被你找到啦。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阿杨立门啊，头先咧都谂咗好多方法噶啦，系嘛？即系无论系幼儿托管啦、职场友善啦，会唔会家庭岗位又可以帮手谂下咧？咁样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系都唔止新闻党嘅，都有其他议员都有讲过咧，就系帮啲妇女咧说住个卵先，到到佢适当时候咧，就希望等佢唔会话到时太迟又生唔到 B B 啦，咁样都可以帮到一把。咁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咧妇产科学系教授。吴鸿宇教授同我哋倾下嘅，吴教授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啦，我谂呢个话题就好多人都有兴趣嘅。咁其实咧，自己有啲经验或者身边嘅人都听过咧，到你适婚嘅时候咧，哦，都已经开始年纪大啲啦咁样。咁如果真系可以用到政府佢哋第时如果真系考虑到，又会真系肯咧帮一啲女士旋个卵，咁其实系咪真系可以有助到对佢适当嘅时候用得着，还是都要睇时间噶？即系咩40至44岁嘅时候用咧，其实成功率又争好远噶啦嘛。 系啊， 系啦，吴教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你觉得嗰个时效性啊，点样做可能会机会大啲啊？ 雪卵就即系我哋讲单身妇女咧，其实个争议性比较大嘅，因为其实第一个问题就系话佢将来会用翻个机会几高啦。 冇错。 咁通常如果你好后生去雪卵嘅话咧，咁其实用到嘅机会会细，因为好多时候可能会譬如遇到你啱嘅即系人会结婚啊咁。亦都可能會改變心意，未必會懷孕咯。咁變咗，其實你話係提供一個服務，咁但係如果用政府嘅資源，未必係合適。我諗係個病人可能自己做一個選擇，就合理啲咯。 據你所知，世界上冇其他地方嘅政府都提供呢一啲呢方面嘅津貼俾啲國民嘅咧？ 應該係冇嘅，即係佢有爭議性，因為。譬如我哋讲系一啲病人，如果佢有癌症嘅，咁佢会因为癌症嘅治疗，要导致佢本身个卵巢会退步啊，咁呢一个就有政府系会提供个服务嘅。但系如果纯粹系因为佢自己考虑，譬如话考虑人生规划啊，想褪迟啲怀孕啊，生细蚊仔咧，应该就冇呢个服务噶。 嗱，我自己有身边嘅朋友都有啲经验啦，就系、是。我叫做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完全唔紧张嘅，都话诶，我啲顺其自然啦。到我30多岁，朋友就开始话冇得顺其自然噶，真系要审视啦咁啦。跟住又讲咗一连串嘅不幸个案，就喺公立医院啊，你到咁上，佢唔帮你做噶咁啦。咁所以都想俾啲观众有多啲嘅资料啦。公立医院同埋私人诊所咧，嗰个辅助生育服务个唔同之处喺边度咧？阿吴教授。 公立医院呢，因为其实佢嗰个资源嘅问题呢，咁其实有几样嘢同一个私家嘅唔同嘅。第一就係话譬如试管婴儿呢，只係提供喺即係妇女呢係细过40岁嘅。咁呢个第一。第二呢就係话佢最多都係提供3次嘅刺激排卵周期啦。咁当然第三样嘢就係话公立医院等候嘅时间比较长。譬如我哋马来医院啊同埋广华医院呢， 咁而家其實都要由譬如佢交轉介信到到我真係可以提供攝影儀咧，都差唔多要13個月嘅時間。咁、對好多病人嚟講都已經好長，因為佢有40歲嗰個上限。 咁私家醫院方面，如果真係要做一次呢啲咁樣嘅嘢嚇，即係嗱，譬如有檢測啦，又要真係雪個輪啦，跟住又要真係你真係用嘅時候，你又要去做好，即係嗰個所謂受精啊，嗰啲又亦唔係一次得，可能十次先得啊咁。咁其實整套過程即係要製造一個 BB 出嚟，如果真係成功嘅話，其實需要幾多錢到咧？ 其實好睇嗰個女士嘅年紀同埋佢嗰個卵巢嘅反應咧。如果我哋講話一個即係私家小型嘅治療咧、我諗喺大部分嘅私家中心咧，都應該係已經超過咗10万元一個週期。咁當然後生嘅婦女如果反應好咧，有時做一個週期，我諗喺我哋譬如馬醫院睇翻，應該差唔多去到有60%-80%嘅女士會懷孕。我哋講譬如35歲咯。咁但係如果35到40歲咧？咁其實嗰個懷孕機會已經係跌翻去得50%到，我哋計活產率啦。咁如果過咗40歲咧，已經跌翻去40% 嘅啦。咁變咗其實好多時可能要再做一個週期咧。咁呢個已經係講反應係合理 嘅， 但我哋見到啲病人咧，有陣時可能你點刺激都係得幾個卵子咧，咁就可能會造成5-6個週期。咁你諗一諗到就每個週期都成10万元以外，咁嗰個使費就會好大咯。 教授话，其实我哋而家讲呢样咧，都唔系净系为个人啊，系为成个社会嘛。即系我哋讲人口政策，咁其实都唔少嘅妇女咧，都有个经验啊。我相信就系、是，算啦，顺其自然唔到就，唔生好过啦。养猫当然啦，养猫狗可以同时有养小朋友嘅，但系好多人就中途放弃，就系、是、可能唔知道要使几多钱。过程上亦都好多唔明白的地方，就系道听途说啦，就系、是、公立医院唔帮你噶，私家又太贵啦咁啦。咁如果我哋为成个社会个人口要即系希望可以提升翻咧？你觉得怎样可以提供到更完善的辅助生育服务才可以提高到生育率呢？ 但是 我觉得那个问题有些就是重心不是很好，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不孕的妇女，我们应该是提供一个全面的资讯，它应该可以很容易去到一个有效的服务，同埋等候的时间不应该很长。其实纯粹是一个以帮她怀孕的目的的。咁你话提高嗰、那个即系整个社会生产率，即系咁计咧，我谂你帮助呢啲妇女其实唔会达到标准，因为其实大部分嘅研究都系睇到，其实大概15%到嘅，即系夫妇咧系有不孕，同埋好多时候可能都系半嘅人系想即系去接受治疗，有阵时佢未必真系话一定唔想接受治疗。如果你从呢一个角度睇，都会睇到其实就算你点帮呢一班妇女。其實你對整體嗰、那個即係生產率唔有一個好明顯嘅改變，咁亦都喺好多喺外國嘅研究都係睇到，譬如話喺亞洲地方，譬如話台灣啊、新加坡啊、南韓，其實有提供到一啲資源嘅，譬如話佢真係做嘅時候會有一啲即係費用會即係提供資助啊，其實都冇增加到嗰個試管嬰兒嗰、那個即係做嘅人數嘅嚇。 咁如果香港嘅婦女咧想用到政府嘅中央冷凍卵子服務咧，要符合啲咩條件嘅？一般 其實就即係政府其實冇一個即係提供即係卵子服務嘅，好老實講。 係啦，我就知私人機構就有咯，係咪？但係就好貴。 因為其實頭先我哋講嗰個。即係如果唔係因為譬如話佢癌症嗰啲提供咧，其實呢個係好大爭議性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即係政府其實冇呢一個服務。咁如果你私家嗰個治療，其實就其實係一個差唔多似試管嬰兒啦。你差唔多都要可能要到8-9万元，因為其實對牽涉到刺激卵巢、做取卵同埋雪凍嘅卵子咯嚇。 咁好似你頭先所講咧，如果純粹人生規劃，我儲住先，我未結婚已經儲住先嘅啦，咁樣啦。咁到佢真係可能有興趣，可能已經係40歲或者40歲過外，用冷凍卵子受孕機會高唔高？係咪其實就好似一般情況下就係40至45歲，睇翻平時嗰個成功率就已經差唔多噶啦。 如果佢雪卵子嘅時候個年紀後生啲咧？咁、那個懷孕機會係好嘅，譬如我哋講，如果佢係35歲以下，説譬如15個卵子，應該佢有陣時可以用翻呢啲卵子，又可以達到即係、我哋講一次活產咧，應該有成90% 嘅。其實就唔係好受佢即係譬如幾多歲用而影響， 反而幾多歲説 係啦。其實最重要係説嘅歲數咯，咁當然佢説嘅數目都好緊要，因為 如果佢嘅數目多都係講譬如15個，咁就去到90%。但如果我哋講譬如去到40歲嘅女士，如果佢就算處到15個咧，其實佢嗰個活產率應該係40%到嘅啫，都係得。 所以你覺得如果要真係咧增加生育率咧，其實呢啲只係一啲協助一啲有特別需要嘅婦女啫，就無助於整體成個社會提高生育率嘅，即係本末倒置啦。如果我哋集中講嘅， 應該係當做一個人生嘅規劃啦。因為其實呢一啲嘅婦女應該佢自己會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啦。咁同埋其實佢將來譬如應用呢啲卵子嘅機會其實高唔高？因為我哋知道越早説就越好，即係個環境越好，但係用嘅比例好低，因為其實台灣有一個研究出過嚟，就係佢睇翻佢譬如話説咗差唔多十幾年咧，其實只得8% 嘅婦女咧係翻嚟用翻呢啲凍卵咯，係啦。咁呢一個即係如果用政府嘅資源提供呢、這個就未必好合適咯嚇。 據你所知啦，林教授就香港嗱，即係隨住科技進步啦，比較呢個做法比較普遍啦。咁即係香港接受呢一種即係服揾呢種買呢種服務，或者真係成功咁即係誕下呢個 B B 嘅。即係成功率有，即係嗰個個案數目多唔多咧？即係係咪有所上升啊？抑或係下降咧？你知道？ 我諗我哋收到一啲即係譬如話喺電郵啊，話俾我聽，即係想凍卵子嘅。咁但係其實好多人都係一個心態，即係譬如話我哋講後生嘅即係婦女咧，又未必話好大嘅熱心，因為覺得仲大把時間咯。咁我哋嗰時收到一啲個案，其實講緊40歲啊、41、42歲啊，即係佢已經覺得好似即係時間唔多，咁去考慮。但係就呢一啲嘅即係女士咧，其實嗰個年紀一大咧，其實佢説好多卵子咧，其實先有個成效。咁我哋變咗好多時要見嘅時候，就要評估佢究竟可以即係提供到幾多卵子，去俾佢一個即係一個確切啲嘅資料。即係有啲婦女其實個卵巢嘅儲備已經唔好咧。就唔好值得去说 咯。好啊，唔该晒你，吴教授。吴教授咧就系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妇产科学系教授嚟嘅。咁我就翻嚟咧，我哋会倾下香港少数族裔社工数目低嘅问题嘅。转头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欢迎听众可以打嚟发表意见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疫后复常嘅首个端午节，适逢内地连续3日嘅端午节假期，唔少内地旅客乘搭高铁来港。西九龙高铁站嘅旅发局柜台向旅客派发优惠券，旅客只需凭通行证即可换领。领取柜台不时出现人龙，工作人员在场维持秩序。有嚟自陕西首次访港的旅客表示，由于有3日假期，所以特意来香港，知道有优惠券可以领取，登记过程不复杂，亦有职员提供协助，觉得安排不错。有嚟自湖南复常后首次来港的旅客表示，不知道朝早有龙舟比赛可以观赏，行程主要都是透过应用程式查看攻略，没有看过香港旅发局的官方网页，认为香港政府的旅游宣传力度不足。政府将推出短信发放人登记制度，协助市民识别短信发送者的地址真伪，目标年底在银行业试行。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表示，未来要经过核实和登记，银行才可以经电信商发出短信，其他模仿银行的短信将会被拦截。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提到，未来发放人的名字如果只是有数字，相关短信就需要提防，又认为措施同时增加商业运作难度。法国外长表示，总统马克龙希望参加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法国外长科隆纳早前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访问，他其后向传媒表示，访问时已经向南非外长潘多尔知会马克龙的意愿，希望法国和金砖国家持续对话，但马克龙能否参加不是由法国决定，而是由金砖国家，特别是轮值主席国南非决定。较早前 法国传媒报道，马克龙亦都曾经向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达过参加意愿。南非将会在8月22日至24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英伦银行调高息率 0.5%， 指标利率升至 5%， 加幅高于市场预期。外界相信英伦银行调高息口是要压抑当地高企的通货膨胀。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医生。在香港，焦虑和抑郁症这类情绪病很常见，可能不少人间中都有情绪低落和很紧张。但是如果症状持续，令到你对所有东西都没有兴趣，冇胃口、失眠、专注力下降，甚至有一啲好负面嘅諗法，咁就快啲要揾专业嘅人士求助啦。 正另一点，同你关心身心健康多一点。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妈妈，那你躲进衣柜的时候，有没有碰别的东西啊？ 嗯，就想不起来了，好像没有。 那衣柜后面那个锁扣是你打开的吗？ 锁扣？什么锁扣？不知道。 那你是怎么发现那个秘密基地的？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放榜成绩不是一切，人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片天。有没有想过报读应用教育文凭？课程选择多，还有职业专才教育元素，令同学掌握就业基础。读完可以获得相当于 DSE 五科二级资历，包括中英文，找份中意的工又得，继续升学都得。新学年课程已接受申请，上 dae.edu.hk 了解和报名啦。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呢个端午节假期啦，咁好多人都唔使翻工嘅，咁有部分人咧继续好努力咁样工作啊，咁啊除咗系我哋之外咧，其实好多嘅系啦，咁其实咧我近年都见到好多少数族裔嘅朋友咧，其实喺各个唔同嘅岗位都服务得好嘅，咁但系咧原来香港嘅少数族裔嘅社工人数就非常之低。 是啊，好似话得廿个， 系啦，即系得几十人嘅啫。你谂下，我哋其实即系翻查一下一啲资料，都知道我哋香港而家嗰个少数族嘅人数其实就唔少噶。咁、但系都系最近啦，因为系啦，我哋有一啲伦常嘅惨案咧、当中咧就涉及咗少数族裔嘅，咁、先知道咧，原来我哋要做，通常我哋叫更新文美嘅，我哋去翻查一下，其实系咪冇人帮到佢咧？我原来本身佢哋嗰方面少数族嘅社工本身就好少，咁、所以真系帮助到佢哋咧就比较困难啦。咁帶出嚟啲咩社會問題，我哋可以點樣協助佢哋呢？咁我哋同時呢就製作咗一個訪問啦，就可以詳細了解一下佢哋嘅心路歷程嘅。 好啊。 咁我係狄雷龍啦，咁今年係25歲啦，咁係香港土生土長，喺香港受教育啦，係印度人啦，係啦。咁我細個喺西月涌住啦，咁有一班少數族裔嘅朋友，我哋呢好想搵一個地方可以聚下咁樣，咁但係又唔知去邊度喎，而且佢哋呢又唔識講廣東話啦，我嘅廣東話相反地係比較好啲啦，咁所以我就搵到一間青少年中心，即係可以同佢哋一齊去玩，係佢哋第一次真正接觸到青少年中心嘅機構啦。 经有一次在青少年中心玩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些误会啦，咁有警察到场，咁就遇到警察查身份证啦，其他少少族裔人士的广东话未必咁好啦，咁有我做翻译就减少到沟通上的障碍啦。我考完文凭试之后呢，我就去了明爱专上学院度报读他们的高级文凭课程啦。入到去读社工嗰个课程嘅时候呢，係用中文去教啦。咁语言上唔同上社工课嘅时候呢，老师就讲讲广东话啦。咁我自己就要用英文去翻译老师所讲嘅嘢啦，之后先再去了解，用英文去了解佢教緊啲咩嘅。我係一边就 full time 咁样读緊呢个社工课程啦，另外一边我就係、全职都係做緊一个保安的一个职位啦，咁系12个钟嘅保安啦，一日有20个钟系喺度做紧嘢啦，咁样咁呢个困难，我觉得一边追求紧自己社工嘅梦想，一边都好努力地咁样去搵紧钱去支撑住我呢个生活啦，系啊。咁我咁想做社工呢，我自己都即系经历过好多即系社会上一啲困难啊，或者一啲少少做面对緊嘅一啲状况啊。咁我由我呢、这个即系社工嘅身份去分享返俾我哋嘅族群嘅话呢，嗰、那个推动力呢，我觉得係会增加。即係我哋而家啲年轻人佢哋好少会继续读书啊。咁有我呢个榜样呢，我觉得可以推导佢哋去考虑或者做有意义啲嘅工作啊，其实可以帮返到自己嗰个族群啊，增加人手啊。毕咗业之后，我係想搵一啲少数族裔人士服务嘅机构啦。咁但呢啲机构只係叫我做一啲活动助理，咁但係我本身係想做社工，真真正正去了解基层人士面对緊嘅处境啦，同埋困难啦。我喺2020年嘅10月左右啦，咁嗰陣时疫情啱啱开始，咁我见到有机构请社工喎，咁又为咗表达我嘅诚意啦，我就亲自去咗嗰间机构度提交求职信啦。咁、那个主管都好诧异，佢觉得从来冇求职者即係会亲自上去公司度交信咁样。咁呢个举动其实都帮到我，即係顺利可以开始我社工嘅工作啦。我而家做咗3年社工啦，咁主要都系協助一啲少数族裔年青人揾工啦。咁我比较熟少数族裔人士嘅文化，喺工作配对上面呢，配合返佢哋嘅需要啦。好似巴基斯坦人佢哋信服呢个伊斯兰教嘅，唔可以接触猪肉啦、酒精啦，所以其实餐饮业咧系唔啱佢哋噶，同埋即系好似酒吧呢啲类型嘅行业，我就唔会介绍俾佢哋啦。香港就越嚟越多少数族裔人士，相比少数族裔社工个数字就好低啦，讲紧21个注册社工。咁其实有呢啲少数族裔社工嘅时候咧，即系喺嗰个语言啊、文化交流啊，其实同声同气，系可以提供嘅服务咧，系更加贴佢哋噶。如果嗰个人见到哦个社工系少数族裔，一定系会更加舒服过同华人社工去沟通噶。见到少数族裔人士嘅时候咧，带住一个开放嘅态度咧，其实可以同佢哋讲广东话去，即系试下沟通。你未必会觉得佢识讲广东话，但系佢又或者识嘅，系啦。另外咧，我都想即系教大家见到少数族裔人士可以讲嘅一番说话啦。其实系问对方点啊咁样啦。印度话咧就系鸭嘅四号，鸭嘅四号。咁广东话呢就係鸭嘅四号，鸭嘅四号。 系啦，咁大家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去做一个简单嘅一个招呼啊，咁去同佢哋沟通。 好多谢我哋嘅同事陈建佳咧，做一个好出色嘅报道 啊！ 跟住杨立门听听下，话我好想访问佢啊，咁样啦。咁啊，陈建佳咧就访问咗嗰个就系少数族裔嘅第三代嚟嘅，系注册社工阿迪雷龙啦。咁啊，讲咗佢点解想做社工啦，同埋少数族裔社工咧喺社会服务上嘅必要性啊。我十零日啊廿零岁啦，我做嘢嘅时候我都。認識咗啲少數族裔嘅，好佢哋好熱誠嘅，即係特別好傾嘅。但係事實上機會係當年啦，都廿零年前，其實當年機會係唔多啦。咁但係頭先聽阿社工講啦，迪雷龍講就係依家其實佢都係要幫佢哋諗下點樣協助佢哋揾工係嘛？咁我哋電話旁邊咧有融樂會總幹事啊謝永玲嘅，同佢傾下先，謝永玲啊。 系啦， 咁多年后啦，其实依家咧要协助佢哋融入社会啦，社工嗰个必要性咧，其实个作用要点样先至发挥得更好？因为依家真系好少少数族裔嘅社工嘛。 系啊，而家得21个嘅啫，要应付咁大量嘅人咧，都唔容易。 系啊，因为根据人口普查咧，2021年已经讲话有61万几系非华裔人士啦，咁得廿一个社工真系唔系好够。点样嘅社会服务嘅资源安排先至可以既协助到少数族裔，又可以兼顾到华裔人士咧？ 我谂就从嗰21名社工讲起啦。咁就系而家根本系有。27000个註冊社工嘅喺香港，咁但係得21名咧係少數族裔背景嘅啫，咁變咗真係你除一除咧，哇真係少到不得了，咁所以變咗我相信以21名少數族裔嘅社工去服務一個對象係61万人咧，都幾頭痛嘅，咁就算我哋唔計。即係外籍傭工咧，都有成8万，咁都幾犀利喎個數字。咁變咗我相信第一樣嘢要做咧，就係增加少數族裔嘅社工啦。 咁頭先阿迪雷龍同我哋分享咗佢真係成功做到社工嗰個嘅經歷啦。你覺得佢呢個經歷係咪好普遍可以都可以即係重複喺其他嘅少數族裔身上咧？因為佢哋根本有一啲先天嘅一啲問題，或者語言啊各樣嘢，係令到根本佢哋都入唔到行嘅咧。 我相信現時而家社工嘅要求咧，特別係書寫中文嗰度咧，確實係比較難嘅。或者我俾個數據你啦，譬如而家中學文憑嘅考生咧，通常都有係段以萬計人去考噶嘛，但係其中少數族裔咧，理論上佢應該段以萬計裏頭有4% 係少數族裔啦，咁但係咧就真係考文憑試嘅中文咧，係只係得100人到嘅，咁即係要達到中文為第一語言。嘅少數族裔嘅人士咧，就根本係少之又少嘅。咁變咗，如果我哋從嗰個數據去睇，你又一定要佢即係掌握到流利中文書寫咧，咁嗰個門檻可能即係過高咯。咁即係你100个人，我算曬佢呢100个少數族裔都合曬格咁先算啦。咁係咪個個都要做社工啊？唔係噶嘛，咁佢可能入好多行噶嘛，咁所以變咗從數字上咧，咁根本又係得幾個嘅啫，一年最多，咁所以入學門檻嗰度，我諗要啲大學啊、學院啊，要即係諗一諗先啦。 有冇可能係招收社工或者係嗰個註冊嗰個條件係咪對一啲專係服務少數族裔嘅社工嘅求職者咧？是会有一些特别的豁免得不得呢，就是说不需要你就是个中文程度那么高的了，因为你不就是反正你都是服务这些就是少数族人士的，就是这样。那做不做到这件事呢，你觉得 现在就肯定没有豁免的。 现 在你真的好像跳高那么你跳得过你就是啦。那你是跳极都跳不过嘛。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你反而呢是针对他们的语言还好。即是他掌握少數族裔邊啲語言， 我哋係需要嗰啲人嘅。咁點解嗰啲唔可以即係稱先啲咧？咁 係啊， 即係你唔好睇佢最弱嗰塊，你中文都係唔掂噶啦。點解你唔可以我即係我成日舉個例子就係、是，如果你係空中服務員。咁你冇理由淨係識中文㗎嘛。 嗯哼嗯哼。 你多種語言越多越啱㗎嘛。係 啊。 點解調返轉社工唔係㗎，我一定要你中文㗎，第二樣嘢我都唔講啦。咁、 嗯、 其實嗰啲就係、是、即係真係 最 重要做社工呢就冇着數啦。 嗯嗯。 咁我而家唔係要你着數佢喎，我而家係要你搵啲條件。 有特別專長嘅人係啊。 是啦，冇錯啦，即係你要適合佢先得。現時咧，你就睇佢啲短處，唔睇佢長處咧，我認為幾唔公道噶。 我都想咧，如果聽眾有呢方面嘅分享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嗱，其實鄭永玲啊，以我所知，依家有部分嘅大學啦，個別啦，我哋都有個最低入學要求咧。其實依家咧都特別為咗少數族裔或者唔識中文或者個中文程度冇本地人咁高咧而設嘅。其實都有另一種嘅接納本地參加中學文憑試以外，例如非華語學生遞交一啲中文科成績咧，可以用作證明。即是除了 GCE 等等的很多的，你觉得社工上是不是都可以这样的弹性法呢？ 现时社工就没计的 了、 其实、你提得正是啱的，因为每间大学呢有每间大学的条件、其实我们每年呢都做过研究，去年我们都有发表个报告，今年都就来 会发表个报告，就是发现呢、八间大学呢它根本那个计与及唔计就参差都好紧要嘅。 系啊，就算私立大学都有好唔同嘅。系啊， 冇错啦。咁变咗咧，就可能我报读A 大学咧，我就入到嘅。点知我报咗 B 咧，我就唔掂噶啦。咁即系因为佢计分嗰度咧系参差得好紧要嘅，同埋咧系佢好多时咧啲大学就会用一个佢话 case by case 嘅，即系逐个个案计。咁逐个案计即系点计咧？嗬？哇，咁就真係唔知佢點計啦。 嗱，咁我見到有啲大學呢都有，其實佢哋都有網頁嘅，都有嗰啲一年級入學嗰、那個非華語學生遞交以下中文科成績就可以證明嘅，不過就真係冇統一。你覺得如果我哋依家呢需要少數族裔嘅社工係咁有迫切性呢？因為呢個係社會問題㗎嘛，即係呢個唔係個別佢自己個人嘅成長㗎嘛。你覺得政府係咪應該帶頭去做一啲嘢先至能夠協助到少數族裔呢？ 我相信就一定要啦，因为以往呢我哋都系细个嗰阵时呢真系好多小嘅族裔呢喺服务喺政府嘅。有警务人员啦，惩教人员啦，诸如此类。但系近呢20年呢确实系少咗嘅。即系确实系少咗。咁点解咁少呢？咁好可能就系因为嗰个门槛唔同。以前可能佢识得英文呢 系就得㗎啦。佢唔需要识中文。 相当好点 系啦。 而家咧，佢識英文都冇用，因為我要你識中文，咁仲要書寫，仲要係面試咧，係一群人係 debate 咁啊，即係咁樣先得嘅。咁喂，咁就真係難啦。即係你而家要我哋大家用英文嚟到討論咁即係我相信嗰啲關卡咧一重重咧，咁就篩咗啲少少做嘢，無論你入大學又難啲，做社工更加難噶嘛。 嗱，阿鄭偉玲，我想了解一下咧，香港好多少數族裔嘅兒童咧，即係佢哋都要入學讀書噶，即係佢譬如幼稚園開始，佢已經要讀書噶啦。咁幼稚園佢係入邊啲幼稚園嘅咧？即係如果由幼嗱，即係學語言呢樣嘢咧，係真係越細開始學係越好嘅。如果你係由嗰幼稚園階段已經開始俾佢讀中文噶啦。咁佢冇理由唔得㗎喎，啲中文係咪？大家都係讀嗰啲嘢㗎啫，一齊嚇。 還是係 佢哋係咪唔入嗰啲正統嘅幼稚園㗎？ 因為你都知道香港咧係可以唔讀幼稚園㗎嘛，係啦，冇個必須要 讀 㗎嘛。不過會唔會係啦？會唔會在家教學佢哋未必讀嘅咧？ 其實正話楊立門講嘅完全啱曬嘅，即係佢讀幼稚園嗰陣時咧，無論佢讀邊間幼稚園，你收佢咧，佢就讀得到嘅。 係啊， 不過嗱，個問題一路存在，因為幼稚園嗰啲嘢容易掌握嘛。 係啊，係啊。 咁一路到小學咧，難啲啦。咁六年級咁更加難啦。 係啦係啦。 升中咧就咦有些少 冇可能啦，係啊 脱節咯。 係啊係啊。 咁變咗個學習嗰個發展咧就好得意嘅。幼稚園同小學咧一支箭咁學中文咁樣上。 係啦係啦係啊。 咁但係一到中學呢，咦，那個關卡嚟啦，難啲喎，咁啲老師呢就會係人都係咁樣㗎啦，都係取易不取難，我總不如教你錢啲㗎啦。咁就調返轉就教啲錢啲，即係而家香港現象好得意㗎，中學教小學類嘅中文呢係淺過小學嘅小學類中文。 因為有特別嗰個課程㗎嘛，係咪？ 冇錯啦，佢咁而家你冇個課，你有個框俾佢啫嘛，你冇個課程俾佢嘛，咁我咪教我需要教嘅咯，咁咪最好嘅就係、是，我教啲錢嘅，我咪俾啲錢啲嘅試佢考咯，咁變咗即係一個調轉嘅 U 字型嘅學中文題，一支箭咁上去，你點樣到小學中學之後咧，你一支箭咁落翻嚟，就係、是、因為你根本就中學嘅中文。就絕曬啲啦，俾少少嘅。 不過如果入佢哋， 你就揀啲要錢嘅市嚟到考。 係啊， 點解嗱？呢度就解釋到我就話點解咁多白嘅人去少數族裔去考中文啊，中學文憑嘅中文，點解得一百個考中文試咧？咁嗰啲去曬邊啊？嗰啲去曬咪考第啲較為淺啲嘅試咯。 係啊，係啊，係、啊。不過照嘅，如果佢哋由小學或者幼稚園開始。通過整個小學階段都是懂得中文的時候，起碼他們那個繪畫能力都有回上下，都是講到廣東話的，是吧？那他們 順利 的，是的，那照計他們第時真的去做要做社工的時候，即都夠足夠的，照計即本地人可以溝通得到的， 如果講的是完全足夠的， 即書寫可能未必那麼好， 是的，是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小學階的級數的中文，其實你普通的書寫題都可以的，照計 其實他們掌握到小學的就掌握到即一般的語言， 是一般需要用的中文， 即 你不看他們的個樣子，你就這樣聽的聲音根本 你聽不到，是剛才那位迪生，是不是沒有口音的，因為他好像差不多是母語的嘛， 還說得好過部分香港人， 是 是根本就是香港人的。 會不會是因為他去到中學的時候，因為他可能父母其實都不是很懂中文，他沒有了那個即家裡那個家庭的背景去學習中文的背景，所以他根本書寫他都不得的中文。 這裡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呢就他去學去讀呢，很可能是讀一些較為少數族裔集中 的學校，那你用中文的機會就少了，這是一。第二呢就是很多教中文的老師呢根本不懂得怎麼去教中文是第二語言，咁佢唔掌握，佢就係佢咁佢都係用嗰一套啦，第一語言嗰個教法呢，喂會好深㗎嘛。 係呀係呀。 咁佢咪好難，即係啲小學生咪好難掌握囉。即係佢唔係唔想喎。佢想你都要識教㗎嘛，因為你真係要嗰啲較為特別嘅方法去教中文㗎嘛，你唔能夠即係個個都以為你要講你要寫㗎啦。咁當然唔係啦。 但如果佢哋都係從一個小學呢度升上嚟中學嘅，咁佢哋照計唔需要用啲唔同嘅方式去教佢哋嘅喎。 嗰啲方式咧就係較為即係要分析語文啊，分析啲字啊，同埋有特別一啲嘅程序去教佢哋，就唔能夠就好似即係你同我都係英文作為第二語言長大㗎啦，學㗎啦。咁喂，嗰啲嘢有成百年歷史㗎嘛。咁而家中文成為第二語言，即係冇乜㗎喎，有課程都冇乜人肯讀喎。即 係 而家個難題就係咁。 因為咧，我睇網上咧都見到有唔少嘅本地大學都做過啲研究嘅，有關於香港主流學校教育咧，少數族裔學生所面對嘅挑戰，好多研究嘅。咁其中一個咧，佢都幾得意嘅，都有講到咧，人哋海外對第二語言教學嘅支援模式。咁正正原來就係立門所講啦，我哋其實由幼稚園升到去小學嘅時候咧，我哋嘅支援比澳洲啊或者其他地方都要差嘅。咁呢樣嘢係咪你覺得政府是忽視了少數族裔在香港日後的發展，即這個直情是他不太理到那麼多了，而這方面其實正正就是最重要，你怎樣去不要浪費了現在暫時都至少有六十多萬非華裔人士，他們那個第時的上流啊，怎樣協助到整個社區，而他不只是協助非華裔人士的嘛，這件事是不是你覺得政府做少了呢？ 有梁南門在這裡講最啱啦，因為講政策嘛，其實現在就是少數族裔呢，就真係香港政府冇政策㗎嘛。 即係嗰個政策就係俾錢， 係 喺呢條橋啫。嗱、我無論我教育，我俾錢，我俾錢學校，係咁谷一啲俾基金落去，咁夠唔夠咧？有冇一個全盤嘅計劃咧？咁我相信即係大家都知啦，咁根本冇白皮書係講少數族裔政策噶嘛。 咁你哋農樂會又有冇啲咩嘅建議咧？那個立場係點樣咧？最好政府如果真係任得你入聽曬你講啦，咁你應該要點樣做好咧？ 嗱，聽曬我講啊，真係好啦。 因為我見你哋幾年前農樂會都有個報告嘅，不過幾年後有另一個時勢代啦。 問題就係咁，問題就係根本而家中文成為第二語言嗰個框架咧，係唔足夠嘅。因為真係要教到少數族裔嘅中文咧，只能夠真真正正你話俾佢聽，唔該你邊啲課程啊，邊啲課文啊，要有啲咩做，要有咩學，要講出嚟，就唔係一個框架係肯定唔足夠。呢個一二咧就即使有個課程咧，你要師資有冇先得噶。而家就係中文嘅老師當中咧，係絕對絕對少咧，係學咗中文係第二語言教學嘅。咁如果你兩樣配合得到，咪好咯。咁點解英文可以配合得到咧？因為不嬲都有啊嘛。不嬲都係有個英文成為第二語言嘅課程。我教書 整套教育係整套教學嘅理論有曬喺度啦嚇。 冇，即根本就係、是。長時間等喺度㗎，咁而家有啲嘢冇啊嘛，咁冇嗰度，你就俾錢都未必有㗎啦，因為而家俾錢人哋讀都冇人肯讀啊。 咁好啊， okay, 多謝曬咧，謝 永玲。 謝永玲咧就係農樂會嘅總幹事啊。咁其實咧喺身邊咧，梗有啲朋友，我自己就係啦。好多少數族裔人士啊，其實你就咁聽咧，其實講咧有陣時佢哋無論係嗰個發音啦、咬字啦，仲標準過好多即係本地我哋華人嘅。 但係佢就係唔識寫， 就係爭寫啫。即係究竟呢方面可以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其實唔係淨係幫佢哋，係幫緊成個社會嘛。咁我相信呢個係值得再討論啦。無論係大學可以做研究啦，政府可能都有啲諗法嘅。咁我哋今日嘅自由風到呢度啦，咁啊，聽日咧我哋就可以繼續聽其他議題嘅， 拜拜。